产食品流通公社在报告提到，为了防止疫情扩散，青岛市近日将核酸检测和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范围从冷链进口食品扩大至普通进口食品，要求普通进口食品需要在获消毒证明、核酸检测证明和检验检疫证明的十日后才能够出库。另外，成都市和广东省近期亦都加大对南韩进口物品的检疫力度。报告指出，有关措施并非只针对南韩进口物品，但中国部分地区采取封锁和交通管制措施，拖累运输物流工作，两国通关流程所需时间变长，导致运输成本和时间增加，预计韩产冷链产品在华销售可能会急剧减少。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有雾的天气，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24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31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30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9.4，跌3蚊；阿里巴巴103.8，升4.7；盈富基金21.58，升0.5；香港中华煤气10.8元，跌。跌1.54，融创中国5.66，跌3.5；美团145.3，升4；京东242.6，升3.6；中国海洋石油10.3元，升3.8；复星医药39.1，跌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293，瑞士法郎8.372，澳元5.779，加元6.217，新西兰元5.381，欧元8.611。每百日元兑港元6.5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339。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6点，升438点。港金报180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28美元，卖出193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而在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与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谨记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佢蛇个趴咗只龟咁趴咗点啊？你证实我哋，我冇讲大话， 冇讲大话。 你做乜嘢啊？头先无端端， 我头先真系整翻好条线，因为真系长得滞， 吃风嗰条线啊， 系吃风嗰条线。 但系点解人哋做你做，点解你条线会无端端棘咗落嗰个凳脚嘅咧？ 我点知啫？ 我从来都冇试过喎， 系啊， 都冇试过有条线可以。 阿 Sarah 坐嗰个位坐半年，佢都未试过条吃风线翘晒。 而家仲坐埋我个位，大佬。 系啊， 系啊， 埋我个位， 系 啊， 厕所 你 问过我啊？ 系啊，唔止啊，佢会用埋你啲杯饮水啊。用埋你嗰层湿湿纸巾啊！ 有啊有啊， 系啊，好彩好彩你冇摆低条裙啊，佢着埋你嗰条裙啫嘛， 你点知佢冇啊？你点知佢冇啊？ 咁所以啊，真系我真系好佩服阿马博士，即系佢做个人咧，即系咩都会发生啊！ 我寻日发现一样嘢，好开心啊！我寻日揾唔到我个杯，咁啊跟住问阿 Otton， 喂，我个杯咧系咪有啲女同事收埋咗啊？ 系咪奖杯啊？你上次攞嗰个铁人奖嘅奖杯啊？ 烂咗十世啦！ 跟住揾开咗柜桶，突然间见到一封利是，写住我个名嘅，佢话俾我听，哇，开工利是，我几开心啊！ 咦，你开工利是都未攞咩？ 佢未攞噶，系啊，因为 嗰个农历 年 嘅咯， 系啊， 农历年噶啦。 但系你有农历年你开始 work from 哦，系咩？ 系啊， 系啊。 我唔覺得咁耐， 係啊係啊係啊， 你係咪就有一種發達嘅感覺？係咪？ 係啊， 哦，原來你冇翻咁耐啦。點解我冇掛？點解我冇掛住你嘅？ 正常啊， 嗯， 阿李麗都分咗手啦。 你有冇掛住佢啊？咁耐冇見。 我冇掛住佢。 係咯，嗬？點解咧？ 我掛住佢，我就要睇醫生噶啦。 好啦，今日咧，阿李婆進入呢個 work from home 第二天， 第二日 係啦，點啊？融入咗未啊？呢種生活習慣。 因為咧，其實我就未融入嘅。我發覺就係原來你喺屋企 work from home 咧，係比你翻電台做節目更加緊張嘅。因為咧，好擔心嘅就係你屋企啲 WiFi 究竟掂唔掂啊？你呢個位收唔收到啊？嗱，今日咧，大家有冇感覺到有啲唔同啊？我把聲。 你係咪用咗啲唔同嘅儀器咧？如果你咁 冇錯啦，因為其實琴日咧就有少少令到我失準，就係、是、因為咧，其實有時候咧，我係聽唔到你哋兩個講嘢嘅。咁我就真係即刻用咗全日，即係琴日做完節目之後嘅話咧，就打曬電話俾我啲 I T 朋友啊，即係嗰啲姓李啊， 科學怪人啊， 啲科學家啊，科學怪人啊，物理學家啊，生物學家啊，咁咧就問下佢究竟發生咩事。咁跟住咧，我就理解咗一樣嘢嘅，就係話咧，其實有時我哋個電話咁樣去做一個叫 work from home 嘅電話節目咧，其實係會有 delay 嘅，係啊。咁所以咧，佢話如果係個嘗試下，就係用一個 headphone。我而家咧就嘗試咗，就用一個 headphone 嚟去聽你哋講嘢。首先，我聽你哋講嘢好似清楚咗，同埋我自己咧都好似個人集中咗啲嘅。因為琴日咧嗰啲聲咧係透過個電話出嚟嘅話，散收收，同埋我覺得我自己好似恍神咁嘅，天然呆啊！琴日 你係咪貼住個電話聽啊？定唔係用 hand free 啊？嘛？ 我係 hand free， 琴日係 hand hand free 唔好嘅，我試過真係唔好啊！因為阿 Michael 都開始，大佬開始做功課，因為佢下唔知啦。咁佢都要即係了解一下。 你唔知啊？你急乜啊？唔知。 你唔好理我啦。我依家可以大聲過你嘅話你聽。 你而家 work from home 咗4个礼拜，你話俾我聽唔知。 5个礼拜唔係，即係有機會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佢又想做多啲，又想講啲講咗啲嘢，又想截翻自己嗰個説話。 啊！佢真係叻。 佢本来想话我下个礼拜 work from home， 所以谂下咦唔讲得，又接翻条龙咁样，讲咗就讲咗啦，有乜所谓啊？ 讲就讲咗啦， 讲就讲咗啦， 做咩啫你两个？ 你个副链都冇拉由佢啦，你继续啦。 又或者个副链都拉咗啦，咁你咪除埋佢俾人睇下，等佢睇裤咯。 吓拉咗仲要除？你个咩逻辑啊？ 呢个人真系。 你个逻辑就系你洗湿咗个头，应该冲埋个凉。 系啦 ，OK。 唔系我知嘅，我都谂紧个方法嘅，因为我都担心紧，因为我自己屋企咧就系、是、我唔知咧，即系其实咧。唔知係咪間間屋企都有咧，就有啲 WiFi 區要強啲，有啲你係 啊，一定有。 但係咧，我又唔想坐定喺度，咁好 stubborn， 即係好即係如果你直播室我都講啦，你冇嚟行嚟行去啦。但係我係中意一路行下行下講嘢。但係原來我屋企有啲區一行咗咧，對方就喂喂喂咁嘅樣。 嚇、啊？點解你會中意行下行下你做 諗嘢好啲？嗯， 佢教書啊嘛，有啲人係會咁㗎。你以前讀書你唔會咁嘅咩？我都會咁嘅喎。你背誦有某啲嘢咧，你係要行嚟行去行嚟行去。 我背書啊。 有词系啊，你系咪咁噶？我要咁就行嚟行去念念有词咁样，好似啲诗人咁 样咧。我坐喺度背书嘅， 脑噶。 我坐喺度背书嘅，但我读书又要读出声嘅。 嗯。 唔怪之你成绩咁差啦。 我又唔敢咁讲，佢系黎诺河博士嚟，我又唔敢话系差。但我嗰时睇过咧，好似外国有啲直播室都可以咧，个主持咧。即系带住嗰啲 mobile 嗰啲咪咧，可以行嚟行去嘅，尤其是做嗰啲电话嘅倾偈啊，咩扫心声嗰啲咧，即系你个人会冇咁坐喺度，有阵时坐喺度咧就会变咗马小强噶啦。 即系点啊？ 天然外咯。 我冇咁讲，即系变马小强，即系另一个层次，另一个层次， 入定 另一个层次。 嗱，因为而家咧，我亲身示范紧拎住个咪行嚟行去。 好笨啊个样子，系啊，好笨， 都麻麻地，系我都系坐紧低 船。你讲嗰啲戴喺头上面嗰啲，系啦，有另外一种感觉嘅、嗯。好，开始今日， 系 冇错。 大佬，我仲想就喺度投诉一下嘅就系，你可唔可以唔好俾阿马超强打电话俾我啊？ 嗯，点解啊？ 佢头先啊一打嚟嘅就呃我啊！ 我听到佢 就同我讲就李小姐，你有一个包裹，你会唔会攞？你知道我真系想答佢噶。 喂，你真系 我真系想噶，因为你把声真系好似骗徒啊！ 佢揾你做实验，佢谂住第时捞唔掂咧就呃人呃骗骗，佢而家试下得唔得先？ 喂，你讲真噶？你讲真的真系信啊？ 你冇听我喺度，我就系咩？请问你喺边度啊？ 嗯、 因为你头先讲你话喺邮政局嗰度有我个包裹嘛？ 系、 嗯、啊！ 你咁好笑啊？系呢、這个冇来电显示， 骗徒 唔系好笑，我系单纯 骗徒嘅手法系层出不穷。所以我哋今日讨论区咧个话题就系点解女人咁易俾人呃？嗱，其实咁讲啦，有啲人就会觉得咧呢一个 statement 咧，其实有少少性别嘅倾向嘅，不至于歧视倾向啫。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咩啊，男人够容易俾人呃落咁样样。咁大家都去讨论下，或者留下言，你觉得女人系咪特别容易俾人呃咧？吓，尤其是啲咩爱情骗案啊等等吓。咁通常咧就系嗰啲女性受骗啦咁样，但系我自己都有个睇法，就系、是、男性都会有某一方面咧，系会俾人哋煽到嘅，咩呃佢裸聊啊，又或者咧带佢上去，跟住一扎男人冲出嚟啊，诸如此类嗰啲啦吓。咁所以但系 脚鸡， 我哋唔讲呢三个字啦，比较粗俗。系 系咩？对唔住 啊，你已经记咗个黑牌噶啦，已经。你见 好嘢， 出边阿 Wendy 喺度敲紧门，你见唔见到？又讲 见唔得佢个头 粗皮嘢。阿马小强讲嘅，请立案下。 点解用个又字咧？ 因为你惯常啊。 记过三个小过一个大过。 跪低。听日唔准食饭。 O、okay、K、哦。 好啦，星期二早上，风骚爆人，同你讲声早晨。开直播室有梁继章同埋 马小强。 喺屋企嘅有。 喺屋企嘅李波。 啊耶！三个钟头一齐玩。 做斗室的一个，天真的心意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是一片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盼看见是你的影子，我的心。 Let's go. 日嘅天气咧比较咧仿佛吓咁啊，今日咧就似寒还暖嘅，咁啊马小群就话好冻凉翻，我仲我唔觉，我今日我都系短袖衫一件咁样咯，廿四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0%，廿四度啊，所以点会 廿四度啊？ 而家廿四度咯，系啦， 系啊， 今日多云有雾，有几阵嘅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吓，听日会显著转凉，就真嘅，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随后数天风势颇大，咁所以大家咧就小心身体啦。 嗯，阿瑞你屋企凉定？ 我咪就系觉得你好奇怪，点解你话今日好凉啊？ 嗯哎、我今朝出门谂，我睇下廿二度啊，凉浸浸啊。本来我想着 廿二度凉浸浸， 系啊，本来廿四五度啦，即系身体舒服啲。我惊涉春啊！ 佢嗰条暖管坏咗啊，所以佢零舍觉得冻啊，个人系冇错吓。 但系呢天气系真系几舒服。 喂，阿瑞啊， 系 今日你反应快咗，同埋啲声清咗啊，真系。 我都话㗎啦，因为我真係琴日好好地咁样去反省过，同埋就揾咗有一啲嘢去帮下手嘅。咁、 好， 我会同我分享下 ,ok? 好多谢。好啦，喂，另外呢今日呢有个调查，我同阿瑞啦同埋阿马少群都提议过呢、就係讲香港每一年有个入职嘅中位数咁样。咁 我即刻睇下。 係啦係啦，咁今年呢都未到二万，好似唔一万八千几。 18,700。 是一万八千七叫中位数，即是话呢拉匀成条数呢，全香港人呢个中位数就呢个啦。所以如果你高过呢个数呢，就已经多过一半人㗎啦，咁样。点睇呀两位。 我觉得好低呀、呢个。阿瑞你讲先。 冇嘢，我因为觉得就係我仲会再睇埋另外一个比较嘅，就係话就男人嘅收入中位数同埋女人嘅收入中位数嘅话、到今时今日呢都仍然係被能做到嘅，就係、同工同酬。係呀，呢样嘢我比较介意。 会唔会係因为有啲工种呢係男性居多，所以即係 少女人 會唔會呢？我唔知呀，我唔知会。 我明呀，咁但係其实点解啫，係咪先？如果係嗰个工种嘅话係可以有男人同埋女人都可以做到，咁点解唔能够。 会唔会体力上面呢、马小强你阅人无数、即係又做过行政当局。 阅人无数。 係呀，你做过行政。係呀，你觉得会唔会系呢？ 嗱，因为特别系呢，即係如果国内嘅时候呢，我哋就唔鍾意请啲28岁后嘅女士嘅。 后即系咩呀？ 即系29、30嗰啲，因为惊佢有 B B 啊，系啊，惊佢怀孕啊，因为一怀孕咧，佢又要攞假又话成咧，咁嗱呢个系一种约定俗成啦，或者系即系一般嘅老板嘅谂法嚟嘅。 点解你唔嗱你即系你如果系咁咧，即系睇啲好短暂嘅唔方便，你点解唔谂啊？如果佢有咗 B B， 佢会更加 stable， 佢唔会喐啲就话谂跳槽啊。 所以咪一系33、34之后嗰啲女士咯，即系原来佢已经 到你33、34，你又话佢年纪太大啦，系嘛？ 唔会 歧视噶喎， 33、34都已经年纪太大， 系啊，成熟啦嗰啲。 你以前系有请过，一请咗，你系咪33岁或以上？ 我哋睇佢份 CV 咁啊。 佢讲嘅唔系岁数啊，佢唔系讲岁数啊，33嗰啲佢唔系讲岁数，讲第二样嘢 咩嚟？ 三围。咁细佢应该唔得，系嘛？起码36或以上啦、你呢一啲，我讲紧岁 数。一坐低就问你几多啊？咁样，阿马生你讲咩几多啊？我岁数咯，好 唔？我唔， 但 系 点解有个 你哋 有个 D 字后边一个岁数 ？December 咁解？十二月出世， 36岁出世， 冇错。 哇，呢啲好啊 ！December 出世得唔得？ 又或者系36岁 April。 April 冇错啦，系啦，代表嗰个月份咁咯吓。 啱啱啊， 啱啱。 不过咧，我谂着打工仔咧，其实真系难以避免地，一定会被有啲入咗去某啲位咧，系你话系咪歧视咧？可以话系，但系你系耐佢唔何。譬如佢觉得你个样唔够靓仔，唔够靓女，算唔算歧视咧？佢唔请你，可能只系因为你个样，唔系因为你学历，唔系因为你经验，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 咁要问小强啦。 嗱。样靓系真系有着数，一定有噶啦，系啊，冇办法啦。特别你睇下你咩岗位，如果 sales 我梗系请一个即系市正啲好样啲噶啦，呢个冇办法。 系咯， 因为你代表公司。 所以呢样嘢我就话，有时我哋作为打工仔咧，冇办法噶。呢一样嘢系你只能够即系喺你能够做到嘅范围，譬如话清清洁洁啊，做翻件光鲜嘅衫去补偿翻你，可能我外形唔够人哋咁好嗰样嘢咯。 嗯嗯嗯，即系 咁。 不过我 如果你 你先， 你靠外形嘅，咁啊，梗系冇所识，诶，咁啊，梗系冇得好讲啦，系咪先？咁但系问题系在于，我觉得嘅就系，如果系我个工作，你真系好个工种啦吓，好紧张嘅就系你嗰个工作能力嘅，咁我就会觉得，若果你话大家都系做紧呢个岗位嘅，即系好似我同阿小强咁样，如果你话讲紧呢一个中位数嘅话，佢攞21,200蚊一个月嘅话，我只系攞16,500蚊一个月嘅话，咁我就觉得对于女孩子嚟讲， 哦，即系如果你男女都系做同样工种， 冇， 如果有呢个相距就唔公平。 又冇乜嘢特別嘅一個即係條件嘅需要嘅，譬如可能你話個樣我唔係話會睇，我睇工作佢嗰個實力嘅。咁如果我咁我睇咗呢度嘅話，我就諗哇喺小強每個月會比我收入多咗4,000蚊， 咁我估唔會嘅， 我覺得好唔抵， 我估唔會嘅。如果你 同一工種都會有咁大， 會啊，好簡單，你淨係 CEO， 香港嘅 CEO 都係男性為主。就算同一個行業的男性 CEO， 他的收入都比女性的 CEO 高。 OK， 明白。好，嗱，十點半，我哋首先停一停先啊，咁啊，翻嚟咧，十點半之後咧，就會我哋風騷化護人繼續嚇，唔好行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上水彩园村彩丽楼的围封强检行动完成，1,005人接受检测，发现96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和38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派员到访720户。当中166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表示，若果疫情冇反弹，将会喺4月21日起分3个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认为做法合适，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认为，政府可以视乎疫情，如果确诊宗数跌得快，可以加快放宽措施的步伐。對於政府下個月1日起取消歐美等9个国家的禁飛令，首階段只是容許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港人回港。孔凡毅認為安排穩妥，相信下一步將容許放寬至非港人，因為經濟復甦需要加快步伐。他亦認同政府暫緩全民強制檢測計劃，未來應該集中穩控疫情。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338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土病例有2,281宗，大部分來自吉林，佔1,902宗，福建110宗，遼寧67宗，黑龍江43宗，上海31宗，山東和廣東各25宗，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新增2,313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上海佔最多有865宗，吉林563宗，河北212宗，山東184宗，遼寧183宗，福建110宗。內地至今一共134,500多人確診，4,600多个患者死亡，106,700多人康復出院。南韓新增353,98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比前一日增加超過140,000宗病例，再次回升到300,000宗以上。累計確診病例逼近1,000,000宗，大約佔總人口的20%。新增死亡病例384宗，是疫情爆發以來的第二高，累積死亡個案13,141宗。南韓當局曾經預測，疫情會在今個月12至22日達至頂峰，其後確診病例會逐步減少。但考慮到政府昨天起將私人聚會人數限制放寬至8人，以及檢出 Omicron BA.2 病毒株的個案劇增，疫情高峰可能推遲出現。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和有霧，亦都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雨勢漸轉頻密，吹氣微至和緩的東南風。展望明天顯著轉涼，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隨後一兩日風勢頗大，間中有驟雨。現在氣溫24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01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42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2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9蚊，跌3.4；阿里巴巴103.3，升4.2；盈富基金21.56，升0.6；香港中华煤气9.98，跌1.64；融创中国5.66，跌3.5；美团144.9，升1蚊；京东243蚊，升4蚊；李宁65.95，升3.8；中国海洋石油10.24，升3.2；恒生中国企业74蚊，升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19.9，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9，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2点，升415点。港金报18,0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15美元，卖出1,93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嘅3:30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一段快线咧需要封闭噶。另外，钻石山嘅龙盘街就有行人天桥嘅工程，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嘅支路系需要封闭，经过都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头先咧，风骚快活人，我哋讨论到咧呢个中位数啦、入息中位数啦咁样样。好啊，不如又谂下啦。如果以即系个中位数以下嘅，咁当然啦，如果以上嗰啲，虽然你话20,000蚊都唔系真系好多钱，而家香港个消费指数咁高，但你话如果而家有一半人系18,000以下嗰啲，喂，你叫人哋点生活啊？而家食个常餐都讲紧50-60蚊，即系咪？ 50-60蚊嗰啲唔系常餐啊，先生，系一个咸茶嘅特价饭嘅，你常餐你冇70毫啊！ 但系又唔系，而家听讲嗰啲双送饭系好平嘅啫， 双送饭绝对平， 系啊，嗰啲好平嘅啫。嗱 ，Sarah， 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啦，吓嗰啲，我觉得我食过 OK 噶，系啊，都唔即系当然你唔好要求，即系好丰盛啊，要啲咩嘢，但系我觉得。 只要你唔好要求每一餐食得好好咧，其实系冇乜所谓嘅。即系 双餸饭，其实我本人真系觉得咧，我系超级中意嘅，因为咧你唔觉得去到嘅时候，你好似食 buffet 咁嘅咩？ 系啊。 好多嘢俾你揀噶嘛，同埋嗰啲都係我哋一般喺屋企嗰度真係會煮嘅嘢嚟喎，例如蒸蛋啊，又或者嗰啲咩梅菜皖魚啊，其實我覺得真係好 OK 噶。同埋不過又咁講，當你喺個市面度見到咁多呢啲咁嘅雙餸飯嘅 shop 出現嘅時候咧，就可以知道其實經濟係唔好咯。有錢嘅時候邊個會想食雙餸飯啊？講真， 不過由於經濟點會好啊？即係你呢兩年即係個疫情係咪令到好多鋪頭？开完又删，删完又开，同埋多数都系删，系多数都系删，唔系多数都系 少数奇葩啦。 系啊，所以系真系会比较难， 系 维持嗰个好啲嘅生活质素嘅。咁但系就冇噶，咁大家咬紧牙关，希望挨过去咯，只可以咁讲嘅啫，系咪先？ 但我自己觉得就话你收入少都系其次咯，但系你嗰啲嘢唔好继续贵咯。 贵啊！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唔觉得咩？其实呢一样嘢系一条减数嚟嘅啫嘛。我嘅收入少咗，但你啲嘢一路咁样继续贵，或者我嘅收入增加，但你啲嘢系我追唔到个通胀嘅，咁你都系得个做而家。 其实咧，我而家经常买嗰啲空气包，我都有少肉赤嘅，因为咧，我有时候去唔同嘅铺头买啦，即系视乎我嗰日行到去边个区啦。 10蚊啦，平均 系啦，10蚊。但我嗰日买咗个咧，我真系有少少停咗10秒，12蚊一个肠仔包，12蚊一个肠仔包咁贵嘅，一条肠夹喺个空气包里面12蚊， 几长啊条肠？ 好似你咁长， 肠仔包咯，我唔识我唔识形容喎，肠仔包咪肠仔包咯。 李丽睿点解？你解释？ 我解释嘅咪就系话冇长度啫嘛，系啊，条肠仔包有几长啫嘛。 系啊，你哋觉唔觉得噶？即系而家就算买个面包咧，其实都我自己感觉都 系 有少少，你会有少唔舍得啦。即系我自己，可能我孤寒啊，我唔知。 唔系噶， 还可以嘅，但我就觉得一样嘢就系个空气包可唔可以搞啲花粉啊？ 即系唔好咁空气嘛。 唔系，我嘅意思系佢里面啲空气可唔可以俾你拣啊？ 即系有啲系高山嘅， 系啦， 有啲就澳洲嘅， 系啦，高山空气包，又话 系， 得唔得啊？东京空气包咁样， 即系麻醉一下都好啊，嗬，爽一啖。 我哋唯有苦中作乐啦，我哋呢啲咁嘅穷人，系咪？你横掂都系咬落去都系空气噶啦，你呃下我咯，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不过咧，有一啲面包铺咁嘅，佢就会买两个叫送一个，咁拉匀条数咧就轻轻平翻啲啲。咁所以通常嗰啲面包嘅面包铺嘅生意好啲嘅，因为大家都会。即系唔好话贪啦，即系起码我会觉得唔会咁肉赤咯，系。 嗱呢个时候咧，附近咧，屋企附近咧有一个面包铺，系佢推出一啲迷你包啊。 哦，系我知。 6蚊， 但系真系好迷你， 系啊， 一半嘅就得。 啱啊，其实拿匀条数一样，你买两个迷你包咧， 先等于一个正常包。 系啊，咁就系12蚊，其实又多少少，佢都系随份有正。嗱，你有本事你咪食一只咯，系咪个问题？ 对于你嚟讲， 系 一啖一只系嘛？ 梗系啦，马老师佢个肚 口啊，大 即系塞入去 一啖 两个迷你包就塞一只入个左边，塞一只入个右边。 即系以前我 塞落个鼻窿度。 听人讲笑咁讲话，食唔到唔够钱食饭，咪食个包咯。而家食个包都10几蚊。 系啊，好富贵啊！而家面包 仲有啲富贵热狗店咧，即系唔好开名啦。富贵热狗店嗰啲热狗啊！啊！真系 S 字嗰间啊，40几一个热狗，40几蚊，仲要咧一个 single 嘅热狗啊，未加嗰啲薯条啊。如果你加埋嗰啲一个餐嗰啲咧，系60几蚊食个热狗。 80几蚊都有啊，有啲叫做嗰啲叫做超级嘅汉堡包啊，即系佢用啲唔知乜嘢牛肉啊，无敌靓牛肉咧，哇！真系好贵，但系好好食。呢、這個冇辦法，係我真係食過都哇，真係 貴過你一個正常喺餐廳食嘅 set 添 啊！係啊， 50-60蚊㗎，係 啊，個包又好 咁，所以如果你揾10000几蚊一個月，咁 難啊，好難用，好難用，係啊。 所以你咪就話講下，你講緊話你成日收入個中位數，其實都係要睇下你個物價嚟去做一個比較咯，係咪先？即 係冇錯冇錯。 頭先你所講下，你都講到佢啲嘢因為太貴，所以我就我哋唔係話收入中位數係其次，但係就係我究竟我入。到嚟嘅話，我係咪入不敷支先係呢個問題咯？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除咗你話收入中位數之外，你仲要睇下你個貧窮線係大到幾多嘅話，你就去到你個貧窮線嘅。我頭先係咁以咧幫自己都睇咗。 嗯， 你肯定唔會掂到貧窮線啦。 我覺得我又可以 掂到條富貴線。 唔係，我又未去到掂到富貴線，但係我就已經可以覺得我自己可以躺平啦。 嗯，哇！恭喜你，恭喜你。 係啊，嗱，因為其實你可以計下你自己嗰條貧窮線咧係點樣嘅，就係、是、譬如可能講緊四人家庭、五人家庭，甚至二人家庭。 好，二人家庭咧，你就當二人家庭咧。 我就二人家庭啊，好冇？咁我咧就我就計咧，我個收入中位數，我依個話個收入咧兩個人啊嚇，咁就係 under 五萬蚊。OK， 兩個人 under 五萬蚊，你個貧窮線喺邊度咧？原來係9600多啫。 嗯，即係如果你跌到9000就係算貧窮啦，兩個人。 冇錯，聰明。 嗯嗯，哇，咁好好喎， 吓，好 好，唔系，即系 九千系好贫穷噶啦，如果两个人， 咁系梗系啦，好贫穷啊。 嗱 ，provide 得，除非咁，你自己有屋企，即系有个住嘅地方，住嘅地方，因为香港住又好贵 嘅，超贵。 如果你9000蚊，仲要俾埋屋租咧，你真系，唉。唔知讲咩啦， 系啊，屋租起码即系细细地三四百尺咧，都已经16000 租唔到噶啦。你9000蚊，其实租都租唔到噶啦， 好细好细嘅地方啊。 系啊，咁啊， 系啊， 系啊， 我哋要珍惜。 我都冇错，咁啊，譬如四人家庭啊，我都有帮个大佬又揿过。咁如果系嘅话，我又当佢嗰个收入中位，收入大约系5万蚊咁先算。当然佢唔止啦，系咪先？咁啦， 多幾蚊，多幾蚊，幾時你 多幾蚊，多幾蚊， 係啦，多幾蚊啦，佢應該係54000啦，係咪？ 咁上下， 咁上下， 係啦，冇錯。咁其實阿大佬屋企嘅四人家庭嘅貧窮線去到邊度咧？佢要每個月起碼20000多蚊佢先至可以維持到。 哦，即係如果20000蚊都已經係貧窮線啦，係咪？ 你係啦，20000多蚊對於一個四人家庭，你嘅收入有每個月50000零蚊嘅講嘅話咧，你個貧窮線就係20000多咯。所以其實都幾難搞噶。 所以咯，嚇就係希望大家繼續努力，亦都希望呢一個叫貧富懸殊可以早啲解決啊。 Yes。 誒，廿四點幾蚊翻嚟，我哋會有今日嘅網上情嘅。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唔该，请问你有没有脱毛膏买？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是一条成身都有毛的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是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怕佢嫌我周身都是毛，唔中意我啊。 哎呀，毛毛虫也要接受自己噶嘛，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是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网上情，手中的牌，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第34任的总统。在他小的时候，成同屋企人一起玩纸牌的游戏。有一日夜晚饭，食完之后，他同往常一样同屋企人打呢个纸牌。今次嘅运气非常之差，每一次找到嘅都系好差嘅牌。开始嘅时候只系有少少埋怨啫，后来当佢输完又输，佢忍无可忍，就掉咗啲牌落地就唔玩啦。妈妈见到咁样情况就教训佢啦，既然要打牌，你就要用手上攞到嘅牌打落去，有时牌会好。有时牌会坏，艾森豪威尔听唔落去，觉得唉好烦啊，依然愤愤不平。跟住妈妈又话啦：，你第时大个就知啦，人生其实就好似打牌一样，啲牌发到你手上，有时系好，有时系坏，你控制唔到。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面对佢，让浮躁嘅心情平静落嚟，谂下。手上的牌而家就是咁噶啦，你可以点样对待佢咧？可以用佢点样同你嘅对手去抗衡？你改变唔到你已经揸住嘅牌，你只可以力争达到最好嘅效果。咁样对待你嘅人生先会有意义。人生有时顺境，有时逆境，控制到嘅当然好，当然好啦。控制唔到嘅，我哋只能够用自己嘅心态去调和一下，去谂下企喺呢个位，我可以点样呢？如果一直埋怨，一直愤愤不平，一直话点解上天对自己咁唔公平，点解边个边个咁好，边个边个咁叻嘅时候，你嘅人生就咁样浪费。人生有如打牌，派到你手上，有时会好，有时会坏。在这一刻没事可以做的了，就是控制自己的心情，好地打完这局牌。 夜到难何再倚，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如借海，城在两岸迎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又再遇，冬冬雨借海，承载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宵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 马老师对呢个网上情所讲嗰样嘢咧，打好手上嘅牌咧，有冇感触啊？即系有时，即系的确系啊。有时非战之罪唔系你赢定输啊，而 系 点解今日明明我即系我本来应该有好多发挥嘅，点解攞亲啲牌咧？嗱，呢种打牌唔系讲赌博啊，即系唔系叫大家去赌博，纯粹就系一种叫。点解人生去到某一个位，点解成日都系棘住棘住嘅咁样？ 系啊，嗱，喂，有一套戏我真系每逢过年或者自己唔开心都中意睇嘅，就系《尼古尼古新年财》。佢里面嘅哲学咧就系同呢个阿艾森豪威尔一样，都系话如果你副手系一副烂牌，你都要用你嘅方法打好佢。 哦，咦，好似咁两个嘅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真系会嘅。我你好似唔打牌啊？ 我唔识打牌。 系即系如果你玩任何嗰啲游戏都好啦，即系啲纸牌游戏，有时你一手好牌咧，哇，你会好开心嘅，但系未必赢紧嘅。我记得以前咧，我中意打桥牌嘅，你有冇玩过？都几得意嘅。 我 有呢个游戏， 但唔记得点玩。 咁就同对家一齐 partner 嘅，我觉得呢个游戏真系几好嘅。你系可以扭转乾坤嘅，系、我觉得所以纸牌游戏真系值得推介，同埋人生真系永远唔会一手好牌。 冇错啦，外国人有一句谚语系咩嘢？如果你有个柠檬，就整柠檬汁啦，咁样样系咪？咁啊，柠檬汁咧系咪冇用咧？唔系冇用噶，柠檬汁都好多用处。咁、但系当然你话我想饮橙汁，对唔住啊，而家你冇橙啊，得柠檬，咁你整唔整啊？咁样就系咁咯。我谂背后嗰个理念都系咁上下，即系你手上有啲乜嘢。你就得个空气包，你咪食咗空气包先咯。 我吸啖气先，吸啖气冇嘥埋。 用翻头先所讲空气包用，你得三十蚊，你咪买三十蚊以下嘅嘢咯。 同意啊，同埋唔代表三十蚊以下就冇好嘢啊嘛。去享受咗嗰样嘢先。 同埋你嘅生存空间咧，如果当你发觉系窄咗咧，咦，我得三十蚊，你会动好多脑筋嘅。 啱。 你会谂多多，你会扭转六壬嘅。但如果你咧，哇，今日好多钱啊，反而你唔知买咩事。 系啊，我好迷失啊！你我真系试过好穷，好得几十蚊，或者冇钱食饭嘅时候，我真系谂尽好多方法。 你会谂多好多办法， 包括拆屋企有冇饼卡啦。我真系试过，我唔系呃你。 但系啲柜台有冇利是未拆啊？ 冇错，你会真系想尽办法，然后有一个最后关头就去揾啲冬天嘅褛，总系唔知点解冬天嘅褛嗰啲袋。就暗藏嗰张十蚊纸， 点会暗藏咁多嘢啊？ 有嘅，因为你冬天嘅褛咧，可能你买嘢找钱咧，你袋落去，你夏天 你 唔会噶嘛，系好穷，我真系试过好穷好穷嘅日子，你冇办法，人生就系咁样。 我都试过，咁嗰次咧，我就打个电话簿啦，即系好多年前咧，仲未用手机啊，打边个可以借住100-200蚊我食下饭先咧？ 你真系啊？ 最后我冇勇气打个电话，因为觉得好羞耻啊。我见到阿马小强个名字，我心谂佢用穷我应该，所以我费事打俾佢。我惊佢反转头问翻我，我都冇、啊，但系 有机会、啊， 我惊俾佢 cap 翻我转头啊，仲衰，所以我唔敢打俾你。 系 你唔知咧个感觉， 我唔知道，我真 系试过 开口 对住 个 电话簿， 其实真系几难堪。 几 friend 嗰啲都好，佢会唔会即系佢会点谂我咧咁样？最后我都冇做到，系、啊，即系人生去到嗰样嘢咧就就咁、是、咯，不过都会过到嘅。 冇错，我觉得绝路尽头都系迎另外去到另一个境界嘅。 好，快到十一点钟，24度气温啦。今日翻嚟讨论区咧就系讲， 哇，系 李婆建议嘅， 系你估女人系咪真系特别俾容易俾人呃咧？咁、嗯、 当然系好多方面啦，爱情啦、嗯、钱啦、啊，而两样嘢有时咧都系混为一体，因为嗰啲爱情骗子咧就用爱情，但最后咧佢目的唔系爱情，系、嗯、要你嘅钱。但我就反讲就系话，我就男人有时都好易呃嘅。 系啊，冇错，你估流嘅。 好，先睇十一点新闻报告， 指控根本唔真实。相反是普京考虑动用生化武器的一个明显迹象。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暂时未有回应。美国和盟国官员早前指责俄罗斯散布未经证实的说法，即是乌克兰拥有生化武器计划，作为俄方可能发动生化袭击的前奏。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有雾的天气。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20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5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8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2，跌4.2。阿里巴巴103.2升4.1，盈富基金21.6升2毫，香港中华煤气9.94跌1.68，融创中国5.93跌8仙，美团144.8升9毫，李宁67元升4.85，京东242.6升3.6，中国海洋石油10.34升4.2，恒生中国企业74.2升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94，瑞士法郎8.369，欧元5.782，加元6.221，新西兰元5.384，欧元8.611。每百港元，每百日元对港元6.5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06。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2点，升415点。港金报180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52美元，卖出193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港岛区啦，黄竹坑道由于有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一段啦，中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航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三无一高招聘汇款员，冇风险，冇押金，无需工作经验， 仲要高佣金添啊！ 咦，冇呃金，应该唔会呃人啦、啊，试下先。 我哋公司专门处理外地客户嘅汇款，只要你帮啲客转钱落嚟香港户口，够10万蚊或者以上，就会有8%至10% 嘅佣金噶啦。 真系咁好搵，我做啊！ 好，咁就即刻开工啦！影低你张身份证同银行月结单 ，send 俾我做入职登记，再将12万港纸转入呢3个户口，我哋会将本金连佣一次过过翻落你户口， 以后做汇款员就唔使忧啦。 系啦系啦，快啲入啦！ 何生，我哋系中国商务银行打嚟噶，你户口之前有一张13万嘅支票存入。但张票个签名唔啱，所以入唔到啊！ 吓，等我问问先。 仲俾你揾到我啊？拜拜啦！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以刷单员或者汇款员作为招来嘅招聘广告，好大可能系骗案嚟噶。而未正式翻工就被要求缴交保证金或者垫资费用，亦都系常见嘅骗案手法。大家记得。千祈唔好将你嘅银行户口借俾雇主或者系陌生人，亦都唔好以个人名义代其他人申请贷款。如果招聘广告声称无需任何技能，但系就可以搵快钱兼且报酬优厚，大家就要记得特别小心啦。 边有咁多笋工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我是嬌鍾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家人有商有量， 冇嘢系倾唔掂嘅。 我系知识会社嘅 Lu， 真正嘅家庭关系从来都唔系单方独断嘅，而系遇到事有商有量，一家人商量分析问题，得出嘅解决方案总比一个人面对更加稳妥。唔单止系咁，所有嘅商量背后更加系尊重同埋爱嘅体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今日讨论嘅就系、是、到底女人系咪特别容易呃呢？咁我哋请埋我哋嘅女将 Sarah 出嚟，喂， 系 你， 系啦，系啦。咁你讲下啦，因为咧你提呢个话题咧系来自呢啲爱情偏安，系咪？ 因为我是女人，你不是。再加上就是呢，昨日其实我们都有讲过一个， 没错， 现在都大家经常会讲的有关于一个串流平台上面啦、一个骗案的纪录片。 是。 那小强我看了那个是 Tinder 嘛。 没错。 冇错，咁我就最近睇咗有一个咧，就叫做《纯素败类》啊，《Bad Vegan》。嗯。其实我就发觉咧，两套戏咧有啲异曲同工嘅，都系讲一啲嘅就系即系诶啲女人咧俾男人呃钱啊， 系 同佢结埋婚啊，搞到佢身败名裂啊，欠落人周身债啊，仲要坐监啊。你一路睇咧，我唔知道即系大家如果睇呢啲咁嘅纪录片咧，你会觉得佢就系、是、喂够未啊？ 系咯，好猛噶， 你有冇啊？有冇呢咁？ 有啊，我净系听你讲我都猛啦。 系，即系点样呃完再可以呃，呃完再可以呃。 婚哇，已经系离晒谱，仲要呃钱，身败名裂，仲要坐监呢下嘢， 都仲相信呢个人咧咁样样。 冇错啦，大佬有冇睇类似呢啲咁样嘅即系纪录片啊？ 暂时冇。 系啦，咁或者有时候我哋睇一啲嘅报道咧，你真系觉得嗰只有冇搞错啊？讲紧嘅唔系话三个月啊、半年啊，讲紧系几年、 啊。哇！我谂嗰、那个嗱，我估啊吓，系咪嗰个受害人想追翻？想追翻佢损失嘅嘢、嗯，或者佢唔甘心，佢唔系呃我嘅。 但系咧，其实咧，我成日即系嗱，我冇睇过啦。但系我又想问啊，其实咧，如果当佢俾呢啲钱呢个男人嘅时候，佢系心甘情愿嘅，去到某一日，突然之间个男人话我而家唔中意你啦，咁样算唔算呃咧？或者佢可唔可以话佢骗佢咧？因为话人嘅感情有时真系会变噶嘛。 嗯， 同埋佢当系俾钱佢嘅时候，佢系出于一种爱情，咁、那个男人系出于爱情要。咁而家话大家唔爱啦，咁样啱，追唔追得翻嘅咧，即系纯粹咁讲。 嗱，你讲得啱啦。咁其实咧就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咧，就会去到俾人呃嗰个人咧，系会去到一个唔能够翻身嘅地步咯。 嗯， 因为就正如你讲得好嘅，就系话喂，你心甘命底由你自己个户口度过落嚟我嗰度噶喎，我冇用支枪指住你噶噃、 哦。 到最后尾就系用你嘅名义嚟去帮人哋借钱嚟去俾我嘅时候，其实系要敷咗嗰个女人嗰个户口入去嗰个男人户口、 啊， 所以到最终嘅时候佢。就可以逍遥法外噶， 系啊，你借钱俾我啫嘛，咁样 系。 反为咧，如果讲之前有啲嘅骗案咧，就系佢甚至未见过嗰个男人嘅吓，网上识嘅啫。咁男人又话俾佢听，种种又话咩自己飞机师啊，咩大老板啊，嗰啲就真系呃啦。即系原来嗰个人根本就职业又假嘅。根本从来系乜都系，嗰啲就真系骗案。但系如果系两人真系有拍过拖嘅，佢真系用过佢嘅钱，呢啲又可唔可以追得翻咧？咁样即系纯粹 点解呢啲唔系骗案咧？就系、是、你见到有即系而家有个实体嘅，就算我睇紧话呢两个嘅女主角啦吓，咁就俾人哋呃嘅女主角啦。其实佢都系有同嗰个男仔系有拍拖噶嘛。 嗯、 小强都可以讲下噶，你嗰个 Tinder 嗰、那个佢真系有呢个人噶嘛？佢真系会出现嘅时候，开头就会俾一个好好嘅形象你，就系唔知咩屋企咧就 系 做呢咁嘅钻石嘅王子啊。你會發覺嘅就係佢會有一啲相同嘅地方，所以今日我想弄呢一樣嘢嚟去討論一下，就係話大家希望可以透過我哋呢一個討論嘅啫，以後真係要提防騙子啦。 係真係， 冇錯冇錯冇錯， 係。 係啊，嗱，我哋發覺就係話兩個唔同嘅情況咧，但係咧開頭嘅時候都係一樣嘅，就係咧嗰個男子一定係非常之高收入、靚仔、 型。 系啦，即系其实靓仔就见仁见智啦。我睇嘅呢一个嘅即系纯素败类嗰个咧，你就更加唔明白就系、是、其实佢又肥仔啦，即系唔系话肥仔唔可爱啊。即系其实唔系话我哋一般见到嘅就系、是、哇啲女仔见到会嗒晒糖嗰啲啦。系啦，咁就总之嘅就佢会从事一啲不可告人嘅 坏嘢啦。 总之啲钱就会系咁样嚟啊。咁系一啲你唔理解嘅嘢，例如可能佢做投资嘅油王啊，即系高科技啊等等等等呢啲咁样咯、啊、嗬。总之嘅就系佢财来自有方。佢就會令到你覺得佢哇，佢好有錢啊！我同佢喺埋一齊嘅話咧、嗯， 一定好好啦，咁樣 係啦， 好幸福啦， 之後變鳳凰啊咁，佢、嗯、就會帶你去搭私人飛機啊，去買嘢啊， 一定 係 私人飛機、 好乞人憎。 係啊，唔係，但係因為搭私人飛機咧，我相信真係會好吸引嘅。哇，私人飛機、啊，我另一半可以擁有一部私人飛機咁自出自入、啊，呢一種真係。慢慢真系好难抵 挡。咁可唔可以咧？即系如果用你呢种咁样嘅铺陈咧，就系话有少少出于贪心，所以中计咧？ 啱，我觉得其实一定有嘅。 系、 啊，因为你就谂住同佢喺埋一齐之后嘅话，你就可以过翻一啲 皇宫嘅 生活啊嘛，皇宫嘅生活， 嫁个有钱人。 系。 系啊，咁我觉得呢一种嘅心态，首先等你落咗答。咁跟住咧就一定會有噶啦，嗰啲什麼咩甜言蜜語啊、嘘寒問暖啊， 係一定係 咁嘅嘢嗬。跟住咧就會同你一齊花錢啊，咁嗱，我覺得其實女人仲有一個心態嘅，即係有時好可能跟住佢開始問你借錢嘅時候、你就會開始發覺，喂，其實可能咧我都有份使噶嘛，係嘛？又或者佢帶我出入一啲咁高級嘅地方，係嘛？佢請我十次，或者我都請翻佢一次啊。系啊，就咁、是、样慢慢咧，就会开始佢就会可能会问你借少少，但系仲有一样嘢，我发觉佢借咗你嘅钱第一次开始嘅时候讲咧，佢一定会有还噶。 系第一笔一定还嘅， 因为第一笔唔够大啊嘛，佢压得唔够大啊嘛。 系啊，试下你有冇钱先。 同埋佢要你有信心啊嘛，佢梗系第一笔俾翻你先啦。 冇错，咁你就会信佢就话啊，其实佢都系一个好人啦、啊，系咪？即、就、系、是、有借又有还，有来又有往。咁之后咧，佢就会越借越密，跟住又会越借越多。 就会去到一个咧你翻唔到转头嘅一个状态。 系啊，你因为你又想攞翻啊嘛，佢就系永远氹你噶。嗱、我一笔钱啊扣留咗啊，而家咧你借住我周转一下先啦、啊。 于是你带住一个假嘅希望，就是、希望可以攞翻第一笔。有少少似赌徒啊，赌徒输咗咪再去赌过啦。咁样，哎呀，再输再赌，点都越踩越深。其实咧，两位我曾经试过有个少少嘅个人嘅。经历咧，我想带出，我想带出一点就系话咧，如果真系会俾人呃咧，其实都有少少自己倾向相信啊，因为嗰啲骗，因为嗰啲骗子其实好低劣嘅就系啲手法。好啦，咁嗰阵时咧就喺网上啦，咁样突然之间咧有个唔识嘅外国嘅女性啊。send 咗个 message 嚟 ，hello 咁样， 诶我都收过， 咁 你继续， 好啦，我继续讲先啦 ，hello， 我唔知咩事啊嘛，咪问下who are you 咁样，咁就解释啦，佢咧就是、一个美军嚟嘅，咁啊有埋佢啲着住 军服 嘅一个女性嘅外国女仔啦，咁样，咁唔系好年轻，但系都唔算老嘅，睇个样应该30啦，即系啱啱成熟。嗰、那個、样子唔算丑样，但你话系咪好靓又唔系？嗱，佢又唔会拣好靓嘅，我估 嗰套军服佢有冇扣晒楼噶？ 全部正经嘅军服，好正经嘅，即系真系 official 军服。OK， 唔系你睇嗰啲咸戏嗰啲咁样。 我冇睇，我问你咋？ 好啦，咁跟住 有啲相系爆楼噶， 冇呢个系好正经，真系军服嚟嘅。咁跟住做咩事呢？咁佢话佢因为服役期间呢即係好闷喺军中呢冇乜嘢，咁就喺网上搵人倾下偈咁样。咁係咁以同佢答几句啦咁样。咁跟住呢好快佢每一次佢嗰、你感觉佢对你嗰个叫做亲热嘅程度呢係跳得好快。第二次已经叫 Hello Honey 咁㗎喇。 哇 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啲咁样嘅招数呢正常人都唔会信啦。网上你完全识都唔识你第二次已经叫 Honey, I miss you, 你咩 miss 我啫你连我系边个你都唔知系咪我已经即刻觉得好啦又同你即系划船一阵听下睇下你又搞啲乜嘢啦。好啦咁第三次呢已经讲下自己好闷啊，屋企又冇屋企人啊，所以佢而家好想建立一个家庭，因为觉得同我好啱倾。我心谂唔系嘛，来回倾咗两三次天气，有几啱倾啊？ 你咪打中文俾 咁英文，全部英文。 定影你用网上情嘅通同佢倾偈啊？ 跟住咧，梗系唔会啦。跟住佢下一个叫做开始步入正题啦。佢话我打算咧，因为我服役服到佢讲一个月份，大约系半年至八个月到啦，我就会完晒，我就可以离开军队啦。我打算咧就系 settle down， 我嚟香港买层楼，同你结婚。我心谂， 哇， 你咪傻 嘅？好 求琴 啊呢 个，系啊， 佢急进咗少少啊。 咁所以佢话嗱，我哋而家夹钱买楼啊，咁跟住我已经唔再同佢倾偈，同埋系即系叫点啊？ 醒觉啦 ，unfriend 咗。unfriend 佢嗱，即系咁，因为费事再讲啲无谓嘢，即系 嘥时间， 嘥时间。但系就话，喂，如果真系中招嗰啲人，咁你都信？如果有一个咁样嘅人同你讲埋晒呢啲嘢，你咁都信？见都未见过，佢甚至可能系一个男人嚟嘅。 系啊， 系啊， 嗰啲假想嚟噶。 我只可以咁样讲嘅就系你好清醒咯。又或者喺嗰个时候，可能你唔系话即系空窗期啊，又或者你唔系寂寞嘅时候，系咪啊？ 同埋你点会有人喺网上求其咁样揾一个人，然后话同佢好啱倾，跟住话嚟同你结婚？你唔好当我傻啦，大佬。 唔会噶，有人会信噶。 系啊，佢撞啫嘛，乜所谓 咁都信、啊？ 分分钟佢掟出去噶啫嘛。 你唔系啊，冇错，佢掟出去，但系你唔信就会有其他人信。 你哋信唔信啦？如果有人咁样喺网上， 我梗系唔信啦，我哋咁高智慧。近得你多系咪先？傻猪嚟！ 我唔系，我都有试过。 你 试过嘅就冇错，无端端有一个鬼佬，即系有一个外国人，佢咧就突然之间喺我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希望我可以加佢做朋友。 我从来呢啲我都唔加。 又系呢啲嘢，佢系飞机师嚟嘅 ，OK？ 系一定系飞机师。 系啦，好靓仔，完全系我杯茶。 嗯。 仲有嗰件飞机师嗰件衫嘅话咧，系赚到爆嘅。 哇！你有冇即刻去厨房攞啲糖 d 下？ 其实我会觉唔使啦，我睇佢张相我已经 d 糖啦。 系 咁，我嗰时我真系流晒口水嘅。咁我觉得其实冇乜所谓啊，我又唔会俾佢呃钱嘅，我同佢玩下啫嘛。但系原来喺某段时间，你系会发觉就你玩下玩下，你系会动咗真情嘅。 系啊，真系千祈千祈唔好啊！ 就是那段時候我會比較是即係寂寞少少，咁我就會覺得個佢會為佢會真係會甜言蜜語，佢就覺得我就會一跳問佢噶嘛，喂點解你會咁多個？你千揀萬揀，你會揀啲我呢個爛燈盞？ 嗯， 佢就會話佢想識一個嘅就係 Asian 嘅女仔。 嗯， 咁我覺得咧你係個樣咧睇個樣嘅話，即係你嗰張 profile picture 咧就好吸引或者點點，佢就會讚你咯，覺得你好靚啊，你好甜啊，咁 樣氣質啊，係啊，你就算你係禽獸咁樣，佢都讚㗎，係啊，係 啊。 系啊， 你指边个啊？ 你有冇试过小强？ 我有，我喺 WhatsApp 成日收读一啲好性感女仔嘅，跟住佢就问我：，哎，你好，我系响佢嗰个朋友嗰个名单嗰度揾到我，佢话好耐冇联络啦，你记唔记得我啊？咁样，我通常 你唔识佢嘅， 唔梗系唔识啦，一睇我知呢啲系骗我。 佢啲又系乱石头林啊，又系周围 send 佢呢啲咧，嗱，多数就系呃你去投资嘅， 系。 嗯， 系啊，买股票啊，乜啊， 呢个我啱想讲就系啲人呃你投资嘅， 系啊， 咁所以通常呢啲咁嘅陌生人咧，我第一句就话我好穷嘅，你可唔可以借啲钱俾我？咁佢就走噶啦，佢通常 系嘛， 系啊，你反大翻佢啊嘛，我好穷啊，你可唔可以借少钱我？投资得，但你可唔可以借住钱我先？因为我冇钱投资， 啊、 你借我。 特别嗰啲靓女想一定系九成九，我相信。 冇錯啦！ 你講到一個重點就係、是、其實咧，去到要講緊錢咧，大家都應該要小心啲啦，係嘛？ 絕對 係。係啊，但係就唔知點解嘅，就係好似咧俾鬼上身咁樣嘅。你會見到佢哋嘅就係、是、哇，係啊，俾啊，俾啊，俾啊，跟住咧就話一陣間有$1,000，跟住有$10,000，跟住$20,000。但係點解唔識得回頭啊？跟住我就真係我都做咗少少嘅功課，咁我就話喂，原來咧有啲心理學家講咧係有得解釋嘅。 係。 系啊，佢就话咧，如果你去俾人哋去呃嘅时候咧，其实我就成日都喺度睇紧呢啲咁嘅骗案嘅 documentary， 我就谂呢啲咁嘅女仔，其实一路俾人呃嘅时候，佢知唔知嘅？ 都知嘅、 哦，我觉得佢有啲知知地，然后 佢系彩，佢系帮紧个骗徒呃自己咯。我觉得 冇错、嗯，其实佢系知嘅，即系心理学家话，其实每一个人俾人呃嘅话咧，或多或少你都系知道，但系原来咧，你去到一个地步咧，你俾佢呃到咧，你已经系脱离咗个现实啊、 嗯。 有一种咧就叫做去到一个心理学上叫做认知失调。 嗯 嗯， 咁咧就系话，当你俾人哋呃到去一个点咧，多数都系去到爆晒煲噶吓，你系去到一个困境啊，你唔知点样翻转头啊咁，你会认为咧承认自己真系俾人呃。我自己咁蠢，真係咧係會好痛苦嘅，係、 嗯、 會比承認佢真係呃緊我係更加痛苦嘅、 嗯， 所以你會寧願咧就俾佢繼續呃，冇錯、 嗯，因為唔想承認呢個係，因為承認咗一個騙局就完嘅啦嘛，就冇咗件事啦嘛， 就冇噶啦，係、嗯、啊，咁佢就冇得翻身噶啦， 冇錯， 就會咁樣越嚟越犀利嘅話咧，你就會俾人哋操控 嘅。好，喂，不如咁樣，係啊，呢個時候咧，聽聽個女性嚇 Ada， 我哋嘅街坊講咗乜嘢先，好唔好？呢個話題啊。 好多時我哋睇譬如新聞啊，或者即係睇戲啊，紀錄片啊，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女性嘅受害人嘅，即係女仔好容易俾人呃嘅，尤其是係感情方面啊，金錢方面啊咁樣。咁點解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女人比較容易呃，而係好多時有啲人你要呃一啲女性咧，佢好容易捉到女性所需要。嘅嗰樣嘢就係好多女仔其實好中意俾人氹啊，好中意俾人哋即係照顧啊、呵護啊、保護啊，或者係好中意一啲嘘寒問暖啊，即係甜言蜜語啊咁。咁好多時咧，即使佢覺得啊，你會唔會係呃我啊咁，但佢唔諗嗰部分啊，因為佢已經享受咗嗰啲即係佢需要嗰種嘢，譬如你佢成日都好對我好啊，好照顧我啊，佢咁，佢已經享受咗嗰啲嘢先。咁係啊，我就算有人話俾我知，佢好似呃人喎，我享受咗個過程啊，或者佢對我咁好，就算佢呃我，我咪俾你呃咯，我心甘情願俾你呃㗎。咁所以大家就以為啊，女性好容易呃喎，女人容易呃啲喎，但其實。我覺得好多 case 都係我就算你係呃我都好啦，我都願意俾你呃嘅，我都享受咗俾你呃嘅過程，我係中意呢種感覺嘅咁，所以覺得女人容易俾人呃啲咯。咁唔係代表即係其實男人 唔容易俾人呃。我覺得男人咧先容易呃，尤其是喺啲小問題上邊，譬如你講一啲嘢講到似層層咧，其實啲男仔唔會深究，覺得哦係喎，或者要 fact check 或者咩，其實佢哋唔會去諗一啲佢咁少嘅問題，你話係咪係咯咁？所以其實咧總括嚟講咧，我覺得男仔係容易呃個女仔，因為男仔個腦個構造咧。不會想得複雜的，即譬如你見臭小朋友咁，點解阿媽心思咁細密？點解阿爸可能好多嘢都係得啦，得即係過咗就得啦咁樣咧？就因為其實男仔咧唔中意諗嘢諗到咁複雜，尤其是喺啲小問題上邊。所以如果係一啲好簡單，你要呃一個男仔咧，其實咧你一講佢就覺得係噶啦，佢唔會去抽絲剝繭嘅。咁所以我覺得唔係女人會。比較容易呃啲咯，而係女人好多時有一啲嘅元素係佢甘願俾人呃咯。 抗疫千祈唔好鬆懈，如果自覺有較高風險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或者身體不適，可以去指定公營診所免費領取樣本瓶做檢測。政府亦會主動為特定群組免費檢驗，要減少社區傳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一家人有商有量， 冇嘢系倾唔掂嘅。 我系知识会社嘅 Lu， 真正嘅家庭关系从来都唔系单方独断嘅，而系遇到事有商有量，一家人商量分析问题，得出嘅解决方案总比一个人面对更加稳妥。唔单止系咁，所有嘅商量背后更加系尊重同埋爱嘅体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好啦，11:30啦，咁啊，翻嚟讨论区继续讨论呢个话题。而家先咧，11: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完成上水彩园村彩丽楼的围封强检行动，1005人接受检测，发现96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同埋38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另外，葵涌葵盛东村圣日楼。大約1580人接受檢測，發現44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本港現在有三類患者可獲處方新冠口服藥，包括60歲或以上有病徵人士、60歲以下有長期病患並未完成接種人士，以及任何年龄的免疫系统失调人士。许树昌在本台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指出，本港有超过10000人次的新冠患者已经获得处方新冠口服药，患者在发病3日内用药效果更加显著，较少机会由轻症转肺炎。他强调需要在发病5日内尽快用药，有助减低入院、病情恶化和死亡风险，而副作用不太多，例如辐射等，以肠胃有关的副作用为主。许树昌又说，辉瑞的新冠口服药很有效，但仍然有10%患者可能会感染肺炎，提醒如果气喘加剧，应该尽快到医院照肺片，了解有没有恶化迹象。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说，政府宣布下个月取消对9个国家的禁飞令，是总商会殷切期待的第一步，因为在禁飞令下，香港对外的交流和经济影响很大。他又希望当本港疫情受控之后，可以进一步放宽海外旅客的入境限制。梁兆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禁飞令下，很多原先在香港工作的人才离港，企业要员不肯来香港，一些企业要将他们的部分运作迁移至其他地方，例如新加坡，对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影响相当大。至于与内地通关的问题，梁兆基估计以本港目前的疫情， 和内地港通关的条件减少，现在先开放对外联系，至少可以局部发挥香港对外的角色。政府表示，若果疫情没有反弹，将会在4月21号起分三个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认为做法合适，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政府可以视乎疫情，如果确诊宗数跌得快，可以加快放宽措施的步伐。对于政府下个月一号起取消欧美等九个国家的禁飞令，首阶段只是容许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港人回港。孔凡毅认为安排稳妥，相信下一步将容许放宽至非港人，因为经济复苏需要加快步伐。他亦认同政府暂缓全民强制检测计划，未来应该集中稳控疫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55点，升234点，总成交金额59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8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69.4，跌3蚊；阿里巴巴103.6，升4个，系啱转咗，系103.6，升4.5。盈富基金21.64，升2.4。香港中华煤气9.91，跌1.71。融创中国5.92，跌9仙。美团146.2，升2.3。李宁68.1，升5.95；京东243.8，升4.8；中国海洋石油10.32，升4毫；中移动54.3，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19.9，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8，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3点，升426点。港金报1806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06美元，卖出193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你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油麻地炮台街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炮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暂时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珀丽湾、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就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嘅距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洛神锋被敌方的追击手击中，眼睛中弹，送院之后，他和小金讲一定要保住只眼，那最后究竟保不保得住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冇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佢哋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嘅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佢哋嘅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齐应对疫情。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就是女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呃呢，咁刚才杜文慧呢都讲得好详细嘅，咁同埋刚才佢嗰个论点呢大家有听啦，就 是 话是因为女性呢真係比较喜欢俾人氹嘅。咁所以呢其实我哋嘅原来是这样的，Otten 呢佢都有录过。佢个论点呢Otten 先所讲嘅呢都系有啲相似嘅，你又想唔想听Otten 点讲啊。Otten 嘅论点呢都是咁樣嘅， 阿騰啊，咁點解有時覺得女仔會咁易俾人壓呢？因為我覺得有時可能女仔咧心裏面始終都係中意俾人錫、俾人寵、俾人咧縱嗰種感覺，而唔係個個女仔都有呢個機會嘅。咁可能有啲女仔啊，成世或者去到某一個年紀都係啊冇乜人錫、冇乜人縱啊，去到一個位突然間有個人對你千依百順喎。咁佢就覺得會點都會有啲 fantasy， 就覺得啊呢、這個一定係我夢寐以求等咗好耐嘅白馬王子啦咁樣。咁可能咧就係一個期望，跟住就好容易咁跌落咗呢個陷阱嗰度。 就係咁啦，阿Otten嘅睇法，所以都有啲相似。係 啊，同我哋 Facebook 有個朋友嘅阿Ting Wong啊，佢話女人天性係比較柔比較柔嘅， 温柔啲， 仲係都係中意俾人關心啊、呵護啊。如果啲有心人咧多啲功夫，喺適合嘅 timing 咧就會中伏啦。同阿Otten嘅觀點都係一樣嘅。 嗯，冇錯冇錯嚇。 咁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咧？即係如果你咁講法，我哋咪成日都講嘅話，即係身邊自己嗰啲老公啊、男朋友啊咁樣不解温柔嘅，其實你應該開心喎。 嗯。 系嘛？ 系冇错。 懒系温柔啊，对你嘘寒问暖啊，即系永远都成日都氹你嘅。咁嗰啲嘅话，其实好可能嘅，即系啲坏人嚟嘅。但系若果系佢即系不解温柔嗰啲咧，你应该可以放心，因为佢七成可能都系好男人咯。可唔可以咁 讲？可以嘅。有位 点解咧个谬论？ 有位黄青雅，佢话情骗主要对象都系女人，点解咧？因为佢哋嘅心个心存侥幸啊，觉得自己唔会系俾人呃嗰个嘅，呃第二个即系唔会呃我嘅吓。俾人呃嗰啲多数都系有钱嘅高薪厚啫，咁所以我绝对唔相信佢哋系傻嘅。问题就系心态问题，明知系氹都踩落去，因为觉得诶我点会咁唔好彩啊？我唔会俾人呃嘅咁样咯，系啦，就系、是、黄青嘅意见。 喂，咁你哋男人咧，你哋男人又覺得係點樣啊？即係點解會覺得就係、是、女人就係因為呢一樣嘢，中意俾人氹，所以就係俾人哋容易俾人呃。咁其實定係嗱，我就會發覺一樣嘢就係話，點解我哋而家喺串流平台嗰度睇咗呢啲咁樣嘅騙案，都係女人俾人呃咧？ 嗯，喂，我想問 男人俾人呃點解冇？ 我想問一個得意嘅問題啫，其實係唔係因為男人尊嚴嘅問題，呃咗唔敢出聲？ 我都覺得係，同埋男人 咧，咁就要問你哋咯， 多數需鹹濕。一咸湿咧， 更加唔可以， 系唔讲啦， 系啊系啊， 太丑啦， 系啊， 即系等于有啲俾人呃咗，攞寮影咗佢相，跟住勒索佢，类似啲 我 有 一个类近嘅例子， 啊、你又俾人呃攞寮， 梗系唔会啦，我呃人就差唔多， 你朋友啫，其实你自己咯，我觉得马小强、嗯， 李丽睿，你好似有人揾你，落去攞包裹， 又攞包裹， 系啊， 咁点啊？ 我有个系啊，得 OK， 有个朋友仔系咁嘅，咁佢有一日佢就。揾我，我话咩事啊？佢见到佢好头胀，成头大汗咁样。佢话佢唔知系咪俾人呃？我话咩事啊？咁啊，俾一张相我睇，话说有一张类近艳照嘅相。我一睇，我话呢啲梗系唔系艳照啦，即系以我中横情长咁多年嘅经验。 点解？点解？点解？ 因为我一睇 其实嗰个 pose 系好容易做嘅啫，即系好似好性感女仔嚟，即系张女仔相，又系叫佢啊，你想唔想睇多啲啊？妈咪咪就叫俾钱，咁佢就系懵下懵下。 喂，但系唔系，我又觉得咧，佢呢个只不过色情嘅兜搭啫， 网站啫， 系啊，你想唔想睇多啲啊？咁样，佢其实都 honest 啊，嗱， 佢真系解手嗰钱，梗系冇嘢睇啦，同埋嗰张相个 pose 我都识摆，任何人都识摆。 你識啲朋友咁蠢嘅點解？ 你識擺嗰個 pose 唔代表嗰個唔係一個騙案係嘛？馬小強 唔係我嘅意思就係嗰個女仔嗰張相嘅 pose 一睇其實已經係破綻重重啦。我話點解你可以 男人扮嘅？因為佢樣好似你。 唔係個女仔扮嗰個 pose 好容易嘅就即係而家唔方便講。 其實網上所有嘢好多都係 多數假。喂嗱，最近有一樣咧，我真係提大家，因為有個朋友仔咧。女性嚟嘅，即系青春少艾，廿零岁，真人真事。佢哭诉同我，佢话俾人呃咗100,000蚊。我话咩事啊？即系23岁，青春少艾，有100,000都唔错啦，系咪？佢话点解？系真人真事。佢话咧，佢喺网上有个购物网站，香港嘅，就有个人，佢话采购部嘅，就问佢，又唔知点解佢又信，又 WhatsApp 通过呢咁嘅媒体啦。就问佢：喂，而家有一批嗰啲叫做自我检测嘅套装，公司入货咧就你当系10蚊一盒啦。你有冇兴趣俾你入？ 佢识唔识个人噶？ 佢唔识噶，又系就咁样问噶咋？ 喺网度闹噶咋？有好多都系好恐怖噶。 系啊，佢唔会揾自己朋友嚟呃噶，因为有得追啊嘛。佢话点样赚啊？佢话好容易嘅啫。嗱，只要你买起呢批货，我同你私人买起先，再放翻俾公司。咁啊，一人赚唔知几多钱到啦，冇错，即系你呃公司啦， 佢又信啊， 佢真系信啊，呃100,000， 识佢噶， 唔识噶，吓 唔识佢咁样大喇喇俾100,000人， 系啊，佢话佢睇晒啲嘢，谂住系真嘅，我话你俾我睇下，一睇哇，最大嘅破绽咧就系咩咧？大家真系如果有身边嘅朋友，真系小心啲，佢叫 HKTV Mail M A I L， 我嗰个 I 字嚟噶。 佢唔系以为系嗰间啊嘛， 系啊， 佢以为嗰间啊， 系啊， 你系咪借咗你个眼镜佢啊？陶字变挑字啊，所以系咪你个眼镜嚟啊？佢戴咗你个眼镜系嘛？ 我个眼镜点会俾个青春少艾戴啊？佢都唔会戴我个眼镜啦。 我对唔住，我真系冇乜同情。我觉得呢啲真系贪心， 唔系变成贫嗱嗱，佢系真系贪。但我相信嘅意思咧，就系话咧，如果而家咁样出边都开始轻轻含含咧，但系大家譬如话你亲。身边嘅朋友仔啊，老朋友点都好，就提一提佢啦。好多人就借呢啲机会去揾啲不义之财嘅。 系好嗱，另外一个我哋嘅街坊啊，今日吓以前都访问佢一次啊，才女啊刘善仪啊，听佢讲咩先 好啊。 女人点解咁容易俾人呃咧？我都会同意女人较容易俾人呃嘅，不过当然啦，好多时代会改变咗啊，咁。但是我觉得基本男同女啦是有一些根本的性格或者是啦即是不同的例如我们所谓讲的理性一点和感性一点咯我觉得女性都是感性一点的偏向男性是理性一点的所以呢其实如果你问我我以前呢就成日都会讲男人是天生自私一点的即是你要他将一些他拥有的东西奉献给你是难一点是难一点的。那女人就不是了啊你需要这些排手紧啊或者什么啊不好啦我们一起夹啦即可能有很多钱啊或者时间精神呢他都是勇于奉献出来的。那我记得很久之前呢有一首歌呢歌词就是女人爱得义无反顾男人爱得马马虎虎是啊就算时代不同了文化隐含了但都大体上都是啱的这句说话我觉得就是女人是义无反顾的。 咁至於另外一個 point， 我覺得男人會關心嘅嘢會有好多咯，例如佢可能好重視友情啊，好重視佢自己嗰啲興趣啊，好中意打波啊，健身啊，或者好多嘢佢都要投入咗去然後佢就冇咁，即係唔會話咁單一，淨係向住愛情嗰邊咯。咁即係時間分配啊，各方面，咁就如果令到佢可能會容易啲擺脱咗一啲突然間糾纏不清嘅嘢啊，咁樣。咁另外一樣咧，我就覺得男人重視嘅價值觀有啲唔同啦，例如佢希望。佢可能都係為身邊嘅女人嘅，但係佢會變咗，佢會投入自己嘅事業啦，希望自己喺社會地位上面會穩固一啲啊，揾錢揾好啲啊，揾多啲啊，跟住生活環境好啲啊，咁有時都會為家庭嘅，但係唔會即係完全哇傾瀉曬事業都唔要啦，咁就為咗一段愛情或者為咗個女人去放棄曬一切咯。咁呢啲係我大概諗到嘅嘢啦。 同唔同意咧？即係女人係會比較為咗個男人，而個男人就會好多時咧係個注意力咧就擺喺揾錢啊、或者其他方面咁都可以。 男人我唔知道，但係女人我同意嘅就係其實佢哋比較有犧牲精神咯。 係。即系奉献出嚟、即系你唔够钱使啊！你我俾你，我俾你，你要投资啊！我俾我俾，系咪即系咁样？ 系啊，因为有啲母性啊，同埋啲母爱， 系、我同意。 有时都会系啊，都会用咗喺你自己身边个男人身上。喂，仲有另外一个 point 咧，我想同大家咧都讨论一下。 好啊， 你哋有冇怀疑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比较嗱，即系当你乜嘢都唔识佢嘅时候，你就会觉得点解啊？喺个网嗰度求其识个人，或者我喺个 app 度求其揿一个人，你会信佢就一个好人嘅？我觉得有一个嘅条件咧，都系你会唔会觉得，如果对方系一个你唔系太识嘅国籍，又或者就系一个外国人，又会比较容易 会 得到你嘅注目噶？ 会啊，特别系女性就会较为俾啲外国洋人、男人去吸引嘅。 同埋啊， 系啊， 头先我哋提嗰啲个案，全部都系飞机师啊、军人、 飛機 師军人， 系、有制服噶。 因为呢啲行业咧系比较 high end 啲啊，即系高人工啊、地位高啲，你会觉得佢啲会呃我啫，佢一个月搵十几万啦、咁样，即系咁。 冇错。 同埋女士，对唔住，女士系对于啲制服男士系好有特别嘅迷恋嘅。 因为我真的发觉是有很多个个案呢都是有这些这样的条件在里面的。同埋嘅就是都不知道为什么永远啲男人都是呢粗眉啊、大眼啊、成身都是毛啊，跟住又或者是。 咁似我嘅。 你嗰啲你嗰啲鼻毛插晒出嚟嗰啲鼻毛。 冇错。 鼻毛嗰鼻。 眼呢就唔係我哋见到嗰隻眼。 係啦。 咁就可能有啲异国风情嗰啲男人啊，讲嘢可能有啲歪歪地口音啊，唔知点解呢啲女人就会觉得佢哋係特别吸引。 可能係嘅。嗱，咁就听埋最后一个街坊啦，就是 Barbie 啊， Barbie 就话。 女人容易俾人呃，我先唔觉啊，我觉得男人先容易俾人呃啊。通常呢买嗰啲电子产品啊，或者买嘢嘅时候咧，我咧就隔过晒价，梗系拣最平嘅。我老公同我老豆就唔同啦，次次都俾人呃几十蚊噶，几十几十，哇，少数怕长计噶嘛。所以我觉得男人比人容易呃啲咯。 但系男人又唔觉得被呃啊。嗱，例如咧，我成日觉得咧，有啲女性咧买两个平啲，佢就买两个。喂。即系有时你唔想买， 系啊， 即系嗰啲咧，即系 买四支牙膏送两卷厕纸， 但系我点用 一包米 几时先用到四支牙膏？即系举个例，我会觉得我唔会咯，我作为男人我就唔会，你会唔会先？ 嗱，其实男人同埋女人系咪个消费模式会好唔同噶？ 我觉得系啊，可能男人话，且悭翻十蚊搭车钱去咗啦、 啊， 我第一时间买完就算啦、 啊， 即系唔值得为嗰十蚊有个咁。 我屋企个成日咧专登要揸车去某一区某一间药房，因为嗰度嗰啲咖啡平，唔知八蚊定十蚊，但于是有一排嗰间冇货咧，宁愿唔饮住。哇！买啦， 哇！好理性喎、啊， 买 阿嫂， 系啊，即系咁样，即系你哋会唔会啊？ 我唔会啊，我唔会 啊，先可能会。 我会，因为我会觉得就系话，你会觉得有一种咧，就系我有着数，我咁样赚咗，嗰、个咁嘅心态之下咧，就会系咁样咯。所以你有时你见到嗰只明明系咁样噶，我可能去一间时装店，佢就同你讲嘅就系话买两件，第三件就唔知八折， 其实明明第三件你是不想买的。 是啊 是啊，就买了。 但是你就为了要得那个发泄的话，你就会买了一样，你根本就从头到尾你都不想买的。你有没有想过就是那样东西那个价钱其实就是已经他赚得你钱了。 是啊，所以呢为什么有时男人会被啲女人觉得哇你会被人呃，其实我们不觉得被人呃。因为那些少数我们费事慢慢再去计。做一平三蚊咁去等下先啦，迟啲先买，我哋唔会咯。但 系 我唔觉得啫，你会啊？ 我会啊！我最近就系买咗，我睇下900几蚊有一对波鞋，一件外套。 你买咁多波鞋做乜啫？你啲波鞋全部都摆喺度生锈嘅吓。 唔系，其实我发觉你啲波鞋全部都系一样嘅。你同埋翻工，我个波鞋油系咪就系白波鞋？ 系咯，咪又白色嘅。 鱼都得啦。 系咯，其实你将你啲旧波鞋油翻白，佢搵啲白油油翻，佢咪有一对新波鞋咯。 你唔好理我啊！你哋， 你又唔会跑步，又唔会打波。买咩波鞋？着波鞋唔打波，系咪？系咪好奇怪啊？你 真系，我研究 咁点啊？你求你继续讲啊！ 咁我就系觉得系真系， 即系买一对平， 佢意思系三件七折，然后嘅整埋价钱喺度。 三件意思系买三对波鞋啊？ 唔系三同一个牌子，同一个牌子嘅嘢，三副鞋乜都得。 三样 就七折价钱。 咁你冇买啊？ 有啊，我就系买咗咯。 买几对波鞋啊？ 一对波鞋、一件外套同埋一条长裤， 哦， 900几，我真系觉得赚咗。我计嚟计去， 300几蚊个 item， 你觉得赚咗咩？ 哇，赚啊！ 嗯， 你觉得我有冇赚啊？鋭鋭，哇，你咁 衰，我答咗你咯。唔系，因为其实呢啲咁嘅陷阱咧，其实我都会中嘅。 嗯， 其实有时仲要系为咗要凑够嗰条数，你有冇试过？ 我就系为咗凑够条数咯。 其实你条数系永远都凑唔够噶嘛，可能系差个67蚊。但是你睇完所有你想买嘅嘢，佢系冇一件嘢你系67蚊噶嘛，佢就会叫你不如搭对袜啦，或者系咪搭一 pack 底衫啦。其实呢啲咁嘅位置，我就系觉得其实点解要咁样咧？跟住咧你就哇系咁喺度计，系咁喺度计，到最后咧其实你都系蚀俾佢 嘅。喂，嗱，我破解过， 嗯， 就系点咧？就系话，譬如话真系拣唔落啦，得一样喺手，我就会诶，隔篱有个师奶又系买同一样，我就真系走去同佢讲，嘢都成功过。喂，不如我同你夹粉啦。然后譬如话两件再唔知几多折啦，啊、那个师奶又肯喎，咁、咯，系啊， 我都有人问过我嘅，我试过，有人问我咯，佢你系咪谂住买波鞋啊？我话我仲睇紧，佢话不如一齐啊，因为咧唔知几多对平啲， 系啊，我觉得真系冇乜所谓，人哋都揾过我，我都系啊 OK 啊，大家又着数，系咪先？ 咁啊，睇下点啦。 有啲 sales 都愿意同你咁样去凑啲人，愿意， 佢都系想卖嘢啫， 系啊，赚多啲，因为分分钟一拍两散，两拍都走咗， 系。 咁真系冇啦！ 好，快到12点钟嗱，今日咧马老师嘅漂流教室12点又出现，俾少少预告好冇？ 好，卖嚟睇，卖嚟拣，卖嚟睇，卖嚟拣啊！卖嚟东莞油工，睇清楚你拣嘅系咪真系香港货？ 好啦，12点后就会有马老师嘅 floating classroom， 冇错啦。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相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泊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泪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跟孤独华丽地跳舞。Oh,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最远处瞬间。 哪怕更孤单，向每个背影讲再见。时间似轻烟，开始不敢相信什么永远。 中午十二点钟啊，听紧呢个叫 Tomorrow 啊，引到几蚊，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八。马老师，你个 Billy 爆失太好笑啦，所以我谂咧就而家我已经想笑啦。 系咩？恭喜你啊！ 好搞笑啊你啊！ 系你搞笑啲。 今日多云同埋沿岸有雾啊，几阵嘅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已经去到三月嘅廿二号噶啦，到底仲会唔会冻咧？ 乍暖还寒啊！呢啲日子 咁啊，话就话咧，听日啊星期三会显著转凉，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数天都系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所以大家咧就唔好将嗰啲比较厚啲嘅外套咧收翻埋住先，可能都有用嘅。 有啊，嗰种被仔都唔好折埋啊！ 冇错啦 ，OK， 先听十二点钟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返嚟，继续仲会有我哋风骚范围人一个钟头。 拜登话呢啲指控根本唔真实，相反系普京考虑动用生化武器嘅一个明显迹象。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暂时未有回应。美国同盟国官员早前指责俄罗斯散播未经证实嘅说法，即系乌克兰拥有生化武器计划，作为俄方可能发动生化袭击嘅前奏。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有雾的天气。在中午时分，横澜岛的能见度维持在100米左右。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同沿岸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76点，升254点，总成交金额6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8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9.8，跌2.6；阿里巴巴104元，升4.9；盈富基金21.66，升2.6。香港中华煤气9.94，跌1.68；融创中国6.02，升1仙；美团145.9，升2元；李宁67.5，升5.35；京东244.2，升5.2；中国海洋石油10.32，升4仙，系升4毫；中移动53.9，升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98。瑞士法郎8.371，澳元5.792，加元6.225，新西兰元5.389，欧元8.6149。每百日元对港元6.5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93。 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1点，升413点。港金报18,06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04美元，卖出1,93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由而家至到下午4点，观塘道去油塘嘅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一段慢线暂时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杯增发电导引指南。 存款投资可能我哋每个人都有做少少㗎啦，但唔知喺香港生活嘅少数族裔朋友存款习惯又系点嘅呢？ 我哋其实好早已经可以翻工啦，即系我16岁已经开始喺餐厅做嘢啦，因为我都想自己赚钱啦，唔使俾咁多 pressure 我父母。 要知道呢位电影界新人成家宏嘅存款习惯，只要记住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到3点，未然康康啦。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卫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丰收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嚟到我哋马老师漂流教室吓，咁啊，头先都预过咗少少啦，即系讲到呢个邮局吓，到底 冇错， 系卖啲咩咧？咁系咪咁啊，马老师？ 啊，李丽蕊同学，你嘴角嗰啲咩嚟噶？抹咗 含春。 好无聊，我觉得马老师。 唔系，我睇下佢喺度做紧乜嘢啊？你平时我平时我唔喺度嘅时候，你哋两个根本就一路听一路做自己嘢。 马老师， 系 我既然咧啊，你同我掉咗呢句说话出嚟，你系呢个古古下学古文嗰个老师啊嘛？嘴角含春其实系讲紧乜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 嗱，嘴角 含含下含秋，含 下含秋系啦。点解叫含春咧？ 春呢个字咧，响中文嚟讲咧，系代表咩咧？两种意思。第一就系、是、哇，哎，一年之计在于春。有一种系欣欣向荣， 佢讲紧 啱啱开始， 佢惊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所以佢而家喺个脑里边咧剪接紧。 系因为今日曾经好似隐约。你笑乜嘢？ 听到有某啲人， 你系咪想我讲笑乜嘢啊？我就即刻讲出嚟。阿李丽蕊，头先咧，佢喺度讲紧一啲咧男人嘅话题，突然之间咧有个另外部门同事行咗入嚟，佢几尴尬，即刻讲啊，对唔住啊，咁样样。嗱，我讲咗出嚟， 过咗去啦，过咗去。 佢即刻叫我唔好讲 啦。系啦，过去啦。嗱，今日嘅题目就系咩咧？ 埋嚟睇，埋嚟拣，埋嚟睇，埋嚟拣。东莞邮局睇清楚佢卖嗰啲到底系咪香港品牌嘅货？ 我想问咧，点解国内啲邮局有嘢卖嘅咩？除咗邮票之外， 因为咧，其实咧，而家我谂几乎系冇人去邮局。你哋几耐冇去过邮局寄信？ 有噶，我有噶。 你 有啊？因为你话我有个包裹啊嘛， 咪都多多少少都有嘅寄信呢一样嘢。 寄信几多钱啊？香港。香港平邮 两蚊， 错啦，系啊，两蚊， 两蚊咯。 嗱，李丽睿同学，你估而家啲邮票系点嘅？使唔使舐口水啊？ 四四方方粒唔使嘅 ，sticker 嚟噶嘛？ 系啊，而家嗰啲系 sticker 嚟嘅，你一舐， 当我唔系喺香港度存， 一舐咪黐咗个邮票喺条脷度。 大佬，你帮我打。 佢将自己嗰啲认知程度咧，批晒落去身边。 唔系，因为咧，其实呢个情况咧，响国内咧都出现咗好多年噶啦，越嚟越少人去邮局。 哦， 真系越嚟越少人去寄信吓，因为寄包裹咧，嗰啲网购咧，好多都系靠。 不过你又啱嘅，因为以前咧，我哋寄嗰啲系咩咧？有时系寄去交费啊。咁而家交费全部都用呢个电子方法，揿个掣啊嘛，又或者用嗰啲咩 PayMe 啊嗰啲，咁一揿就飞咗去。去啦啲钱，咁就唔使寄信咯。 因为咧，佢邮局咧，国内咧，佢亦都半官方机构嚟嘅，某程度上要自负盈亏嘅。咁但系邮局有个优势咧，就系咧响资讯未发达、科技未发达嘅时候咧 ，N 年前咧，家家户户嗰啲穷乡僻壤，佢都入到嘅。因为咧，嗰啲邮差知道啊，陈仔住边度啊，乜乜乜，佢啲数据系最齐嘅，所以咧佢嘅网络系最大嘅，亦都有邮局嘅储蓄银行。因为 佢嘅网络系来自啲邮差啊？ 唔系来自佢所有，譬如话阿李婆住边度，就算个门牌甩咗咧，佢都知道你嘅，即系佢一定揾到你。 系 冇错。吓、啊，佢知道你自然住喺边啊，乜乜乜， 咁出奇啊！佢派惯 佢，佢有晒所有嘅数据。但系咧，当越嚟越少人嘅时候寄信嘅时候咧，邮局如果你身为局长，你都唔想俾人哋削资源啊、削地方嘅，系咪？于是佢就喺某年某月某日，佢就问我啦：，喂，有冇嘢搞啊？ 边个问你啊？ 局长，局长 都问你，局长， 局长啦，梗系， 好犀利啊你！ 因为咧，佢哋开始邮局咧，都想搞网购，因为佢同我讲咧，佢曾经好早已经同嗰啲更高层话搞网购啦，因为佢有车队、有邮差，乜都有晒，系咪最好嘅网购啊？但系佢话佢俾个老细闹佢不务正业， 都唔系嘅。 我都明白佢嘅心情，佢后生过我十年八载喺度啦， 都 老真系有老老地啦， 都老噶啦。系啊，你唔好谂住 唔好同你比。 系啦、啊，一比即系我谂唔到后生两个字。 我突然间好似有啲唔舒服。 好，拜拜， 拜拜。首先， 陈护士喺嗰边同你按按你嗰条 按压， 按压一下， 真系按压啦。咁于是咧，佢系想睇有冇啲嘢搞啦。因为咧，曾经有啱啱早年咧，都开始流行咧，就系跨境购，即系跨 咩话？ 跨境 购。 购物个 购 系啦，即系话啲人可以直接喺香港寄啲嘢翻嚟国内，然后卖。只要佢有齐所有嘅批文就得啦。到当年咧，香港品牌嘅货咧，好多都系国内人都趋之若鹜嘅。特别有啲系民生嘅嘢食，例如有款嘅面咧，佢哋认为香港版系特别好吃的， 即系好似我哋觉得日本版 系 好食。 冇错，系啊，佢真系 个谂 法，系真嘅、哦，系真系噶，我试过啊，系真系好食啲嘅。佢哋嗰啲系油 唔同噶、哦， 油啲嘅、啊，有几种嘢，同埋仲有一款嘅柠檬茶，佢哋会觉得好好饮，无人能及。跟住就有啲餅乾啊，跟住仲有啲叫做雙風藥啊，等等等等，佢哋覺得係香港先係最正嘅。於是我就同佢傾下傾下，我話不如咁啦，搞個叫做期間限定，即係當然唔係用呢啲字啦，就叫做香港購物節。我幫佢引進一啲香港貨， 即係東莞噶， 係喺東莞郵局，因為佢好多人都喜歡香港嘅貨啊。咁佢話：，可以試一下，因為地方夠大啊。佢嗰啲營業廳咧係大到即係擺郵票， 好似你間屋 我间屋啊湿水啦，只系似我个后院啫。 O K， 哇，咁真系好大。 梗系啦，呢个净系得你屋企大啊。 大家咁话咧？ 系啦，我哋都有钱人，真系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唔紧要。我听紧你讲嘢好开心， 真系。 大佬仲劲，大佬系成栋大厦。 唔好爆嗰啲嘢出嚟。 继续。 系咁我话咦可以，但系佢话我哋首决嘅条件必须真系嘅香港货。香港品牌的货，於是咧，哇，开始展开了，我话点样吸引佢嚟咧？第一，我邮局你唔好收佢哋钱啦， 即系卖嘢嗰啲， 系啦，唔好收佢长租啊，乜啦，因为你都未试过噶嘛，你都唔知 道 你反应系点样样，大家都互相吸引一下。 佢唔收佢长租，咁我邮局有咩 吸引啲人流咯？佢可以分成，即系话，譬如卖得一蚊，个利润系五毫子嘅，一人分咯。咁我觉得对。香港的廠家都是好事嚟噶，即係如果佢運啲嘢，如果你想開國內市場，我覺得係一個 雙贏的，大家 雙 贏嘅，係 冇錯。哇，好啊，好啊，好啊！咁啊，我幫佢開始籌備啦。咁跟住咧，唔知點解喺國內咧有啲東莞嘅朋友收到風，走嚟問我：喂，可唔可以將我嘅品牌都變為香港進口啊？ 寫個香港製作咪算咯咁啊？ 係，我話你搞乜嘢㗎？佢話咧嗱。我搞咧又系檸檬茶， 不過就唔係香港製作， 冇錯啦。但系咧，我話你俾我睇下你嗰啲，佢俾我睇，佢叫維也檸檬茶，維也 冇咗劇邊。 係，我話唔係好妥喎，佢話唔緊要，維也納得唔得咧？我話你唔好搞啦，真係好多人 引人笑啊！呢啲 想唔係佢哋真係想， 但係個設計係好似嘅。 梗系似啦，即系立眼唔知噶，我都话试过芦画月饼，我自己都买错过芦画，系真系你一好似阿瑞瑞话斋一仿神，你就以为系真噶啦，咁你就 因为佢嗰啲颜色啊， 系啊，一模一样。 一模一樣噶，同埋佢可能佢就係你只有都細節上面咧，真係魔鬼 嘅嘢咯。係啊，因為你嗰啲紙盒個帽已經喺度噶啦，根本你飲咩都得。系啊，你大佬牌檸檬茶都可以，咁啊， 维哦，我明嗰、那个嗰、那个牌子系咪即系维咩啊？系咪 系啊？ 系啦，维咩奶？维咩奶妈？ 系啊，佢哋嗰啲，佢哋嗰啲奶啊，嗰啲檸檬茶系特别受欢迎嘅。 如果你咧只要搞一次，你有呢啲品牌咧，下次你搞香港节日，你唔会睬你嘅。 冇错啦，呢个真系重点啦，你一定唔可以即系放宽呢条底线。呢条底线必须要 系咩嘅香港节咧？系咪 严守？系啊，跟住当然啦，佢知道系邮局搞，邮局个局长，当然佢亦都系面对呢一班人啦。即系你谂下，我都 有压力。系 你个局长会唔会面对？ 系咁拍佢道门，喂，点解唔俾我买啊？ 系啦，跟住局长可能又我唔知佢背后有啲咩原因啦。有一晚好夜，佢走嚟揾我，佢话喂，真系好多朋友都有兴趣，佢话有得搞嘅嗱，咁样。可唔可以就系话分两层？ 系一楼另外一个啊。 系佢话一楼就真系香港嘅品牌，二楼可唔可以即系帮我谂啲名目咧？例如系概念源自香港嘅货品， 香港括弧概念咁样。 系啊，你明唔明啊？ 明啊。 系啊， 你可以嘅，你可以。 我话喂，你唔好贪呢啲嘢啦。即系我觉得你第一次，你一定要打响个头炮啊！你试过打响头炮噶啦，大佬。 但系我又觉得咧，唔系完全唔得嘅。嗱，即系咁讲啦。 系， 如果你作为局长，你梗系个个单位 你都 希望取悦噶嘛。 因为佢都系当地啊嘛。 即系咁讲，香港有啲叫我哋要嗰种口水歌，你知咩叫口水歌啦？ 我试过啦。 就系话啲唔出名嘅，或者佢暂时冇知名嘅歌星。但系唱得唔差嘅，去唱翻一啲流行歌曲都有人买噶，咁你咪叫嗰啲做口水品牌咯，得唔得？即系你作一个名嗱，唔好话口水啦，或者叫仿港牌咁咯，即系仿制咁咯。咁你中意买嘅，我觉得反而咁好，你叫做咧明都明窗，你话明俾人听呢啲系仿制嘅，咁你中意买就买咯，唔中意买咪落翻嗰层落。 阿瑞，你有冇桥啊？如果真系有人嚟邀住你，哇，瑞姐！啊！李婆，我又想玩、啊，因為佢哋覺得咧，因為係首創嘅喺東莞，佢哋會覺得真係吸引曬人嚟，同埋 因為郵局咧嘅公信力真係幾好嘅，佢哋會覺得咧喺郵局買嘅嘢咧都唔係假，唔會差。 不過咧，如果你仿製嗰啲咧，一定要平過嗰個原有嗰、那個。咁、或者有啲人咧可能會因為平。咦，試下咯，都係咁上下嗰啲嘢啫，咁樣 係 啊。我覺得有個競爭力咧係一定要嘅，但係我就會覺得其實你第一次你打響頭炮不容有失咧，就真係要考慮應該話先要就係做咗一個就係香港節先咯。咁、其實你吸引咗嗰一班人，吸引咗佢哋嘅人流，到最後尾嘅時候，佢對於呢一樣嘢即其實嚟呢一度購物咧，成為咗一種習慣，係啦。或者如果我係你嘅話，可能會搞啲唔知類似啲咩叫做會員制啊，或者係點樣啊？你下次你再搞活動咧，我覺得佢哋都會嚟噶、你下一次你咪搞活就概念節咯。 總之唔好衰第一次。 係啦， 我都係咁同佢講， 唔可以咁樣侵啲嘢落去。 係嗱，我幫佢揾咗啲咩咧？揾咗一啲香港嘅健康產品，佢哋用佢嘅方法運咗入嚟。另外仲有幾樣嘢，咁我覺得。即係睇上嚟都好睇嘅，因為健康產品咧係響當年係真係好受歡迎嘅，即係特別係食咗一啲香港嘅嘢，對頭髮啊、男人啊、女人啊、乜物都好嘅，佢哋都會覺得係信得過嘅。於是咁我好啦，嗱，一於係咁樣樣，我老闆阿局長，無論點都好，真係嗰啲維也檸檬茶维他檬檬啊，嗰啲你真系唔好俾佢入。 维他奶嘛，柠檬茶嗰啲真唔好办法咯。 唔好俾佢嚟， 走晒，踢走佢晒。 系啦，咁佢系咁岌头岌头岌头。但系我系 信佢唔过。 我中真系唔系好信嘅，因为人佢有时都会有时又有机会动摇嘅。大家明系咩啦？ 明白。 即系当你 见到 啲 钱摆喺面前， 你就会真系会动摇。但系我同佢都即系算几熟嘅。大家都算是一起喝个酒咁样样嘅。咁、 你有冇叫佢望住你对眼啊？你好中意叫佢望住我对眼。 佢望住我嗰对眼，几真诚。 大佬嗬， 几真诚系。 系啊，望住我对眼，俾啲鼓励眼神我咁样。 佢叫我望住佢嗰对。 咁最后收尾点咧？ 咁跟住，因为我咁咪搞咯，咁咪听讲现场反应几好，因为我唔会成日去，我唔会暴住喺度噶嘛。然后咧，佢搞成个礼拜嘅，因为意思咧就 系 话点都系啦，即系个地方唔会搞耐啲咯， 即系等于你捐钱会唔会再入 落嚟？系 啊， 咁啊 ，OK 啦，同意 咁啊，突然间有 香港州。 系香港走几好啊！突然间有 一个礼拜嘛， 系临尾跟住有朋友打电话俾我，喂，你快啲去睇下啦！我话咩事啊？佢话你原来咧二楼咧，佢一啲地方就系场面好虚撼。俾个法院咧有一个面咧，哇！佢真系好嘢，佢叫做香港版公子面。 公子 公子面， 花花公子个公子 系啊，公子面，哇！啲人以为真系。香港嘅 某一個 即食面， 我哋唔知道嚇。喂，你講個公子面，我以為蝦子面啊。 唔係啊，公子啊，你諗下個子字，好變咗。 爭一個企人邊？ 係啦，佢叫香港版，佢話我呢個牌子我叫做香港版公子面，我冇影響人啊，唔係，梗係有啲人真係梗係唔滿意啦，因為。嗰、那個牌子嘅面，佢真係嚟咗。佢諗住係即係大家信，然後佢好嬲。佢話：我發現你二樓有一個地方係咁樣樣。第一，聽過我；第二，你影響緊我個牌子。人哋真係以為食咗，以為哇唔好食啊，難食啊，就入咗你數噶啦。你明唔明啊？ 啱啊！ 係啊，咁佢哋唔會好理性咁分析。 咁係咪啊？阿局長拉個鏈俾人入嘅咧？ 絕對係，我有理由相信。跟住佢又苦住口面咁同我講啊，唔好意思啊，乜啦。咁我真係好斬釘截鐵咁同佢講。我話得啦，唔好講埋呢啲嘢，你依家講係無謂嘅。我話你係局長，所有嘅你啲威嘢衰嘢，你自己啃曬，唔關事。咁就完啦，咁就完咗啦，拜拜冇事啦。咁後來佢都調走咗，然後差唔多一年後同樣時間，佢打電話俾我，我話咩事啊？我話新嚟嗰個又想搞、啊，問叫我幫佢、啊，我話。佢係想我搞先算啦，我點會無啦啦打電話俾啊大佬？喂，你係咪想搞啊？我唔會噶嘛，係咪？呢啲嘢大佬同佢約教我噶嘛，我哋有立場噶嘛，有 position 噶嘛。 但係所以有冇搞咧？佢在 佢我其實個心裏面哇，仲未打俾我嘅咧，係咪冇電咧個電話？等等等，咦？ 最後都冇 打電話俾我，然後我一去到睇、即係我梗係會去睇啦， 全部假嘢。 全部假嘢， 所有淨係維也維也納啊， 蘆花月餅 推 金媽朱古力 推 嗰啲全部出曬， 全部出曬， 咁又冇所謂喎，因為你既然全部都係唔係真嘅啦嘛，咁啲人入去係啊。 咁因为你其实你个邮局个招牌先值钱。 咁佢喺佢自己决定权。 当然啦，咁佢点解咁做又唔关事啦。 嗱，讲到呢个叫做唔係正牌呢，咁嗰时呢有啲人咁讲嘅。就係话喂，你如果喺呢个网上或者你喺一啲嘅街上，尤其是啲东南亚国家啦，你可以呢用大约係500蚊买到个劳记呀手表呀，那个 R 字嗰个呢好响响当当 R 字。你都冇嚟当佢真嘢啦。边会 啦， 系咪知噶嘛？ 系啊，你点可以500蚊买个劳记手表？ 冇可能啦，表带你都买唔到啊，起码5000蚊。 咁所以啲人话喂，咁唔紧要啊，因为咧百货卖百客，有啲人真系谂住500蚊带个假嘅嚟冲 下 大头鬼 啦， 即系咁咯。咁所以我哋先觉得喂，咁如果你全部都系买啲，我哋摆喺度明咯。人哋可能今晚咧就卖90蚊一盒，你咪卖9蚊盒咁入得去买，你都预咗啦。 啱，跟住最好笑有个女仔走嚟问我。喂，你哋香港系咪有一个86卖女性内衣好出名噶？因为佢话上面有一个86，我86， 我知数目字啊，识啊，应该知啊。 系啊，我86，我真系未听过。 系啊， 即系倒翻转我就听过。佢话我话你有冇睇错啊？佢话冇啊。但系个我系咪英文字嚟噶？佢话唔系啊，中文字写住86，因为68咧，佢上面其实都有啲分店喺度嘅，就系谂住去到嗰一个咁单一嘅地方咧，啲人就冇比较啦。入到去假设就系正货，咁、就系俾人哋咁咯。 明白晒，阿 Sam 你都唔会买啲嘅，定系你有时你觉得明知佢假嘅咁平，咪试下咯？会唔会噶？ 我会买假到爆嗰啲。 假到爆嗰啲啊，好容易甩皮甩骨噶喎。 一件事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嘅话，你系买嗰啲假到爆嘅，好过嘅就系你买一啲所谓叫 A 货咯， 系 A 啊，三 A 啊，因为我觉得嗰啲咧，如果你话即系我如果作为公众人物咧，你俾人哋揭穿你系会买呢啲，同埋你会用呢啲嘅话咧，系会好大件事嘅。咁一系嘅就系根本上你一望落去嘅话，你根本已经知道嗰样嘢系哇假到爆，根本就即系啦，花大咁样。 同埋以前我听过听人讲嘛，有啲假嘅嗰啲类似钻石嗰啲啊嘛，咩咩记嗰啲咧，佢话咁平当玻璃戴咯咁样样。 冇意思啦，嗰啲太夸啦，我觉得。 系咪啊？ 我试过有个朋友有个人俾我睇啊，佢嗰个手表个皇冠咧甩咗，甩咗个皇冠。 自己画翻落啦，搵支文纸笔，皇冠我都识画啦，画翻上去咯， 咁咯，系啦， 一分钱一分货，咁所以有时咧质素同价钱系相点讲 related 嘅，有关嘅， 冇错，系啦，你认为值嘅，咁你啊去买啦， 系啦， 享受， 好 ，OK， 多谢晒，嗱12:30，咁啊阿 Sarah 姐。一阵间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因为你隔住个电话咧，就唔敢劳烦你啦。 冇错。 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我哋咧就吓阿马老师咧就用感情搭救，重金礼聘吓。 系啊，嗰嚿金重过礼聘。 就揾咗另外一位女同事阿 Candice 帮手，佢以前都帮我哋做剧嘅。 帮过啊， 我记得嗰次 系啊，好劲啊。 系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住今日片段人间，稍后咧就会出现噶啦，好冇？咁首先咧就我哋一翻嚟应该仲有时间嘅，咁啊欣先同阿 Sarah 再。 好啊，好嘛，日语 咁 啊 ，OK， 好，你休息下先， 休息下先，跟住抹个嘴侧边嗰啲嘢啊，食下嘢啊， 抹咗啦，应该 系咩？咁大笪，我睇唔到啊，第二样嘢嚟讲啦，好，12:30先啦，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多座大厦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其中上水彩园村彩丽楼1005人接受检测，发现96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和38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葵涌葵盛东村圣日楼大约1580人接受检测，发现44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观塘和乐村建安楼、兴安楼和富安楼一共大约690人接受检测，发现24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和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 港大医学院推算，而家全港大约有440万人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绝大部分人正在康复或者已经康复，相信第五波疫情出现回稳情况。身兼政府专家顾问的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认为，社会应该思考采取清零策略，定是以减重症、减死亡、减医疗负荷为目标。他相信第六波疫情一定会来，又认为最终会转变为风土病，如果能够提早准备会较安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社交距离措施的调整要逐步看，虽然现在疫情有下降趋势，但基数仍然高，不能够所有措施一起放宽，群众聚集仍然会有传播链，当局需要小心监察情况。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明白飲食業界晚上沒有堂食，營運艱難。行政長官昨日公布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做法是取得適當平衡，看不到可以更早放寬。他又提到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會在今個星期重新因應感染風險發出強制檢測通知給有關市民。立法會明天下午2點半到4點會有特首答問會，以遙距方式舉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被問到政府決定暫緩全民強制檢測計劃，有議員認為當局有心做就做得到，有關言論是否施壓？梁君彥認為香港有言論自由，明天的特首答問會是好的時間給議員提出意見。他提到在疫情下沒有影響法案遞上立法會，現時已經有四項法案在處理中。梁君彦又说，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曾经与当局商议，下星期起可以继续以遥距方式举行会议，如果疫情继续缓和，预计四月初的大会可以回复有质询和议员议案的环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沿岸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61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63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8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9.6，跌2.8；阿里巴巴103.9，升4.8；盈富基金21.64，升2.4。香港中华煤气9.93，跌1.69；融创中国6.3，升2仙；美团145.6，升0.7；李宁67.35，升5.2；京东244元，升5元；中国海洋石油10.32，升4元；中移动53.9，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20.29。瑞士法郎0.937，加元1.258，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1点，升423点。港金报1806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美元，卖出1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片段人间，从头爱过。 老公啊，我去北京三日，你 O 唔 OK 啊 ？OK， 有咩唔 OK 啊？ 咁你呢两日有咩做啊？ 有，梗系有啦。我有套戏下个月开，我要忙前期啊，嗰啲准备功夫啊，开会好多啊，总之。 你话忙还忙啊，你唔好净系挂住做嘢吧。嗱，唔食饭咧个胃会痛嘅。 得啦，老婆，你放心去北京做嘢啦。啊，系啊。咁你几时翻啊？使唔使去机场接你啊？ 唔使啦，费事你腾嚟腾去嘅啫。 OK， 咁小心啲啦，去到 text 我好冇？ 嗯 ，OK 啦。嗱，你代搵佢吧。 做咩？做咩俾5000蚊？ 你开会嘛，咁梗系要使钱噶啦。嗱，要还噶吓。啊，真系唔好借啲耳啊吓，唔好攞嚟啊，请嗰啲女主角喺度饮饮食食啊吓。我好小气嘅咋，我嬲噶。 知啦。 生气啊，真系。 多谢晒啊！ 诶，得啦得啦，而家真系傻佬嚟，好啦，拜拜啦。 喂，子俊，唔好意思，等咗好耐啊，迟咗少少啊。 唔紧要，唔紧要，食食咩啊？ 我唔食啦，今晚有饭局啊。 吓？哦， 咩啊？ 我晏都未食啊。 哦，得啦得啦得啦，你嗌嘢食啦，嗌嘢食啦。 我冇散纸啊，帮我唔埋住单得唔得 啊？得啦，一场兄弟，喂，你讲埋啲咁嘅衰嘢啊！得，唔该，唔该，帮我写一个餐蛋饭炒底，一碟油菜，尾住，仲另外加一个鸡鹅饭，多饭攞走嘅，唔该。 喂， 嗯， 叫咁多嘢，你话今晚有饭局，你做咩又叫两样嘢嘅？ 叫定俾你今晚食噶，大哥。 Raymond 啊！ 嗱，你唔好用啲咁嘅眼神望我啊！我电翻你噶，擦，劲咧！ 唔该晒，第日咧我有钱，我一定俾翻你嘅。 喂，你好心啦，唔好讲埋呢啲嘢啦。我哋读书嗰阵时，你都照顾我唔少啦。而家当我还俾你 ，OK？ 唔该晒啊！其实咧，我今日约你出嚟咧，想问下咧，你可唔可以介绍份工俾我啊？ 子俊。你拍开电影嘅，喂，你嗰啲咁专业，我唔识嘅。 我唔系要拍电影啊， 系， 我但求有份工可以自给自足就可以啦。 你做咩唔拍戏啊？拍不嬲系你嘅梦想， 梦想唔可以当饭食咧。你知唔知我冇嘢做成年几两年，我真系已经冇晒斗志啦。如果我再唔揾嘢做，我真系好快嗰头近啊！我分分钟去见翻阿 May 啊！ 喂，子俊。我过咗好耐啦，好心你，真系唔好成日提翻以前啲嘢啦。嗱，只要你揾工，放心，我帮你留意一下。 唔该晒，唔该晒。阿 May 系我大学传理系嘅同学，喺读书嘅时候已经被誉为最好嘅情侣拍档。我做编剧写剧本，佢做导演，我哋喺学校已经攞过唔少奖。毕咗业之后，我入咗电视台做编剧，阿 May 入电影公司做剧务，后来佢升做副导，前途一片光明。而我入咗电视台之后，因为我唔识做，唔肯埋堆，唔识擦鞋，结果俾人弹咗去负责啲三四线嘅节目，我唔甘心，学识命运好似不停咁戏弄我。喂，阿 May 啊，我剧本写好啦，系啊，从头爱过。我话咗送俾你做生日礼物噶嘛？吓、你已经搞紧套戏啊？咁你又话你第一套戏揾我写嘅？你老细要话事？咁是但啦。咩话？你介绍我古仔俾人拍？唔使啊，你唔使啊，得啦，唔讲啦。我冇发脾气啊。好啦，今晚同你庆祝生日先讲。剧组同你庆祝，冇时间见面。得啦，咁算啦，唔见啦，依家唔见啦。点知讲完呢一句说话，我头一尾再冇见面，因为佢遇上交通意外离开咗。 先生， 咩事啊，小姐？ 嗱， 你唔好企咁出噃，好牙烟啊，分分钟跌落海。你行埋嚟先，我有啲嘢想问下你。 有咩你问？ 唔系咧，你企咁出点问啫？一阵跌翻落海，我闻唔到又唔识游水，我救唔到你噶嘛？ 救唔到咪唔好救咯？点解一定要救？ 唔得，做人点可以见死不救？你得我唔得啊！ 有啲人唔值得你救啊！你由我啦。 吓？咁啊，我唔系几同意你个讲法噃。姑勿论嗰个人咧系好人定坏人，有钱人定穷人，嚟到呢个世界上咧就拥有生存嘅权利，就冇人可以拎走嘅，啱唔啱先？ 系嘅，你讲得几有道理嘅。 嗱，你都觉得有道理咧，嗱，不如你翻埋嚟，我请你啤啤佢好唔好啊？ 哎呀，啤酒真系好耐冇饮。 啊，嗱，咁啊啱啦。我同你去后面嗰度饮，好好 feel 噶，好凉爽啊！嗱，我叫徐敏，你好， 你好，我叫叶子俊。 喂，叶子俊， 嗯， 你最近忙紧乜啫？ 咪继续喺电视台翻工咯。 咁夜晚咧？ 睇翻个剧本咯。 哦，系咪从头爱过啊？ 嗯。 可唔可以借俾我睇下啫？ 诶，算啦，有咩好睇啊？ 哎呀， 乱写嘅啫嘛。 点会啫？唔好咁讲啦。你咁俾心机写，改咁多次，一定好精彩啦。你唔好咁孤寒啦，借俾我睇下啦。 个故事咧就系我为咗以前嘅女朋友写嘅，本来送俾佢做生日礼物，不过佢走咗之后，冇啦，劈埋一边，冇机会拍噶啦。唔好睇啦，睇嚟做咩？ 唔拍你又改咁多次，你个人咁无聊嘅。 有时我都觉得我人生真系好无聊。 哎呀，先生啊，你今年四十都未够啊，你咁快讲嘢成个阿伯咁样，好心你振作啲啦，唔该。 我想振作啊，我唔知点解要振作，我冇原因啊，冇推动力啊，你明唔明啊？ 点会啊？你为自己咯，为你屋企人咯，为你啲朋友咯。为你中意嘅人同埋中意你嘅人咯，得唔得先？ 得，不过， 哎呀，得啦，冇不过啦，哎呀，唔使讲啦，成日都冇离神气，死下咁样。你知唔知你屋企人、你啲朋友见到好伤心、好难过，同埋好掹整啊？ 由佢咯，掹咪掹咯。 哎，你冇得救噶啦你。 Raymond 啊，我系咪冇得救啊？ 哇，边个够胆话你啊？ 敏咯，徐敏啊， 佢够胆话你咧，呢个绝对系你嘅好朋友啊，老友。 吓、啊，话我先系好朋友？ 系啊，哥，人哋咩啊？金融界女强人嚟噶，几忙啊，我都想揾佢啊，贪你咩好啊？人哋咁样嘥时间嚟就你咩？ 切，一场朋友啫嘛，有咩贪我几好啫？ 喂。子俊系人都知佢中意你啦，先咁紧张你啦，傻佬！ 我未可以忘记阿妹。 喂，大哥，十年啦，情圣唔该你啦，应该放低嘅，请放低。如果唔系咧，对任何人，包括你自己都冇好处噶。 我唔想放低啊， 想啦，唔该你啦，求下你啦，要放低先得噶。OK。 哇，做咩咁好请我食饭先？ 我下星期走啦。 哦。 喂，叶子俊。 咁大声你吓死人咩？咁恶做咩？ 我走啦，我公司派我 station 喺上海啊、，station 啊。 咪好咯，恭喜你咯。 你好嘢，食埋呢餐各行各路。 点解啊？ 我中意啊，得唔得？ 得。如果我又去上海呢？如果我又去上海得唔得？ 咩话？你又去上海？ 我谂得好清楚噶啦，我决定咧趁我仲有气有力，我要追寻我自己嘅理想。我有一个梦想。 咩理想啊？咩理想？ 拍电影咧就系我理想。我要拍从头爱过。我辞咗电视台份工噶啦，我跟一个旧同学去上海学一下拍戏。 真噶？ 真 恭喜你啊！咁、我哋咪迟下可以一齐喺上海玩咯。 玩咩啊？ 你上去做嘢啊，唔系玩啊，小姐。 哎呀，做嘢都有假放噶嘛，放假咪可以去玩咯。 好啊，嗱，如果你乖咧，我请你食上海豉油包。 哎呦，我好乖的，好嘢，小笼包吃、啊哎。 喂喂喂，我只手嚟噶，你唔好食我只手啊！ 唔得，小笼包味道而家就我、哎、咬啖先。 喂喂喂，你真系咬噶？喂，好痛！哎呀，喂，今日啊！我终于同阿敏结咗婚，亦都入咗电影圈，挨咗十年之后，终于做埋导演啦，一切似乎好顺利。可惜老天爷一路都冇放弃捉弄我，定系我悲观嘅性格呢？决定咗呢一世人都系一事无成呢？我唔甘心迎合老板嘅口味，拍啲我唔想拍，人哋拍乜你又拍乜嗰啲咁嘅垃圾戏。呢两年我又开始冇公开，为咗老婆，为咗我啲兄弟，我谂得好清楚，我唔可以再系以前咁嘅，我一定要振作，我一定唔可以做以前嗰个我。由而家开始，我要改过。 老公，我翻嚟啦！ 哦，今次去北京咁快翻嘅？ 我已经迟咗两日噶啦噃，你仲话快啊？你究竟有冇挂住我噶？ 我究竟梗系有挂住你啦！ 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 乜你咁多好消息？我知系咪又升职啊？你已经好高层去到顶噶咯。 No, 我正式宣布，我有一个客，佢有兴趣投资娱乐事业。 吓、啊， 佢睇过你套《从头爱过》，佢好中意，决定投资开戏。佢、啊、问你几时有时间去北京同佢倾啊？ 老婆，你讲真噶？ 哎呀，我咁鬼忙啊，边得闲同你讲笑啫、 不过我最近将个古仔改咗啲嘢， 又改咩啊？ 本来嘅悲剧，咁唔好成日悲剧啦，我决定改做 happy ending。 咁个古仔叫咩？ 古仔叫做爱你一千年啊，唔好爱你一万年啊，唔好爱你十万年，定系爱你千万年？你话边个名好啲啊，老婆？有咗你，我觉得几多年都得嘅。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